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六点零九分啊，咁啊正式开始今天啊星期三早上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系几时咧？2020年嘅九月二号，咁啊好多嘅学生们咧都要返学啦。虽然暂时咧都系透过呢个网上去到开学，咁啊但系咧都系要返学嘅。咁啊亦都喺网上边啦，尽量咧学校都好努力噶啦，做到好似一个班房咁样啊，即系你倾偈嘅都系话你一两句啊。选下行长啊，选下班长啊，都一样咧，会系透过咧就是、网上面去做。虽然睇到好多唔同嘅报道啦，就话到啊啲校长咧就觉得只能够喺网上面见到啲学生，觉得好寂寞。始终咧第一日开学嘅时候，校长咧就应该企喺门口嗰度，逐个学生同佢哋讲你好啊，新学年要加油啊。咁啊，但系咧唔紧要嘅，咁啊好快脆咧，相信疫情过去之后咧，咁啊或者有啲新嘅措施，令到我哋嘅学生们啦，嗱，譬如最快到23号咧，就连 K3 一班嘅同学仔啊小朋友咧都可以翻学啦。咁啊，所以咧我哋唔需要担心嘅。咁啊，忍耐多一阵，好快脆咧，咁又见到咧就系阳光啦吓。咁啊，出边咧就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生效。2020年嘅9月2号，今天系农历嘅7月15嚟噶噃。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嘅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你的身份可能是学生，你另外一个身份可能是工作的打工仔，可能你同时间又有几个身份，例如你已经本身是一个在职的父母，要努力赚钱，但是你同一时间也可以有学生，因为你在进修。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做的事情啱定是错，定还是有没有想过你做的事情会是去到最终成功定是失败呢？无论你想哪一个方向都好，我都可以跟你说，为自己的工作我们要感觉得到骄傲，为自己手上面所有的情况千祈就不要放弃，继续努力做到最后一刻，因为我们付出的汗水然后才得到的成果呢，无论结果是怎样，我们都已经是人生真正的胜利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正正当当勇敢面对着自己的将来去踏前重要的一步，所以我们应该呢就是挺起我们的胸膛，感觉得到相当自豪地继续努力我们的工作。可能你会说，喂，本身呢天生出来呢性格就不是那么前进的人来的，不要紧的，你肯行一步的话，打破你的现在。 这样珍惜我，从前在热恋中都未听讲过，别说这种行货，哪里留得住我？到底是为什么分手？你很清楚，如何笨到底，但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太清楚，想继续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心里羡慕那些人，麻木到不计后果。我就回去，别引出我泪水，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若然道别是下一对，可以闭上要你的嘴。再会要是再会更加心碎，要是回去没有止痛药水，哪来长岛冰茶换我半晚安睡？10年后或现在失去，反正到最尾也唏嘘，有绝情我都讲我自己出去。的余我，也会挨不下。 可能你会话喂，我本身嘅星座嘅性格话俾我听系咁样嘅，唔系噶，只要你肯改变嘅话，任何星座嘅人都可以继续做好自己嘅人生。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啊，唔知道各位听众有冇留意啲叫做外电新闻啊，即系国际新闻啦。前嘅时间啦，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啊，为咗避免咧，即系健康恶化。所以就決定辭職，咁更加開埋記者招待會啊，話到咧就係、是、其實今年六月嘅時間咧，體檢嘅時候已經發現咧叫做一個結腸炎復發。上個月咧就覺得哇身體都幾唔舒服，咁為咗避免咧就影響施政啦，驚有錯誤啊嘛，係咪？因為驚冇辦法做出一個正確嘅判斷，咁所以咧佢就辭去首相嘅職位。即使任期仲有一年，即使有好多嘅传媒之后亦都披露翻啊，佢同佢公公咧就系、是、做奥运之前咧都冇办法咧就系、是、继续咧就履行首相嘅职务。不过咧去到咧就系、是、由于佢即系第二次担任首相啦，加加嘅埋埋咧都已经有七年几啦，亦都已经算咧就系、是、日本啊宪政史上任期最长嘅首相。的确系无论佢定还是小泉家族啦。都是在日本方面呢真是在任期算是长，因为有段时间日本的首相可以说呢就是好像走马看花不断换得好密。那到底这些叫做结肠炎是什么呢？其实原来它又叫呢一个叫做溃烂性大肠炎的，有不同的学名，是慢性的肠道炎的一种。在香港呢平均每十万人入面呢每一年就会有两个人呢病发。咁啊，男女比例咧就差唔多噶。咁啊，发病嘅时间咧，咁啊，分别就会喺譬如你唔好谂住啊，年纪大系咪先有？唔系噶，20至30岁嘅壮年嘅时间，以及咧60岁至70岁嘅老年啦，都一样咧会有机会咧，因为呢一个结肠炎影响我哋嘅结肠，以及咧就直肠嘅黏膜层。咁有啲嘅病征噶，咁大家可以咧就参考一下。例如咧，喺我哋嘅大便会带血啦，啊腹痛啊，有阵时个肚仔会胀胀地啊，有啲咧就好似作呕作闷咁嘅感觉，严重嘅时间更加会发烧。可能因为呢个病或者肠肠道啊嘛，系咪？咁啊令到你个食欲，个人咧好似唔好想食嘢，唔想食嘢咁，导致点咧？你嘅体重咧就会开始减轻，容易咧就变成营养不良，跟住又贫血。咁仲有咧，譬如其他肠道外嘅症状啦，譬如皮肤对光有啲过敏嘅反应啊，眼睛嘅葡萄球炎啊，关节炎啊，原发嘅一啲叫做硬化性胆道炎等等，咁都有机会咧系出现噶。好啦，咁讲到咧就系呢一类型嘅病人咧，患者嘅大肠杆菌叫做比正常人啊能够产生较多嘅叫做一个叫咧叫黏连素，因此啊可能咧就会附喺大肠嘅黏膜细胞上咧而造成一啲嘅伤害噶，免疫力降低以及情绪咧就可能会感觉得到压力成日都好大，咁所以咧就系连埋首相安倍晋三都觉得喂原来咁样呢个病咧容易令到自己个压力更加大，咁你知啦。做首相，做首相嘅压力梗系大啦。咁佢咧都即刻咧，为咗佢哋自己嘅国民咧，就谂过啊，唔好因为自己嘅情绪，唔好因为自己嘅病影响一啲嘅判决咧。咁啊，所以佢就觉得咧需要请辞，揾一个咧就更加适合嘅人选啦吓。结肠炎主要咧都可以透过咧就五大方面咧就可以治疗患者嘅。咁啊，第一当然系千祈就唔好俾咁多压力我哋自己啦，系咪？另外咧亦都可以咧就系补充翻多啲嘅电解质嘅。由于成日都会腹泻啦，即系嗰啲肚泻啊，咁啊造成咧就脱水，咁啊用电解质咧补充翻。咁另外亦都可以咧就系透过飲食治疗嘅，需要咧就长时间咧就系禁食嘅时候啊，可以透过咧就系静脉注射给予咧就肠道外嘅一啲营养治疗，咁可以进食嘅时间亦都按照住咧就系患者叫做适当嘅营养吸收咧，都可以调节到佢哋嘅身体噶。咁当然啦，唔少得嘅咧就系透过药物治疗啦，同埋咧可以透过呢一啲叫做咧就系铁剂或者咧就系输血噶。咁当有几种情况出现嘅时间咧，就可能要考虑做手术噶啦。情况严重嘅时间， 咁啊，而且咧就对内科治疗无效嘅话咧，啊，例如出现并发症啊、肠出孔啊、大量出血啊、急性嘅肠扩张咧，都有机会咧影响患者嘅生活。咁就要咧就进行一啲咧就系叫做外科嘅手术咧，去到帮下手先至得啦。我啊，梗系希望你啊健健康康，百毒不侵啦。系咪呢啲时间？好多嘅病毒喺我哋空气入边，会唔会啊？唔知噶。 路山崖风中飘降下沉，谁窥朕？活上限方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害苍生。动植物接种沦陷，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别太天真。几多披上扣于斗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冠称未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You're trying to sing poison.You're trying to be poison. You're trying to be poison. 天天几多粒子冲向额头，谁泄漏？慢慢让智商失救，身心哇哇终于听教接受。 Rubber Band 百毒不侵啊吓，咁啊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啊。咁啊朝头早翻工嘅时候咧，我自己觉得个天气尚算可以，但系望一望咧个天气预告咧，都会留意住咧，原来局部地区都有骤雨同埋雷暴，日间啊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同寻日最高气温都系差唔多34度，新界仲要再高多一两度，咁啊自己加多两度啦吓。咁啊吹微风，咁啊展望啊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咁啊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噶。而家28度，相对湿度88%。虽然系朝头早啊6:24嘅时间，但酷热天气警告朝头早嘅时间已经出咗嚟晒住我哋啦。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根据咧就系《神仙传》嘅记载，哇，《神仙传》好嘢嚟。汉朝嘅时间啦。淮南王刘安就喜欢咧，就系求仙，就学到一到咧就谂住升仙啊成佛啊，并且咧就重金啊招募咧就对呢一方面咧非常之有专长嘅人。好啦，有一日点算呢？一日八个咧就系胡须嘅老人咧就对长生有意见。就话到啦，啊，愿意咧就系、是、对阿刘安咧就贡献啊，佢哋自己一啲叫做不老嘅技术。我同你都知啊， 点会有不老嘅技术啊？我哋嗰啲叫做保养得好咪算数咯，系咪？但系人哋唔系咁谂啊嘛，阿刘安就唔系咁谂，咁啊佢贵为呢个淮南王，咁啊梗系希望咧就长做长有啦，系咪？好啦，阿刘生咧，佢咧就见到八个老人，八个咧都系发觉，个个都白发斑斑，于是乎咧佢就话到啦，其实你哋一个二个都咁老啦，点教我不老之术呢？结果呢，呢班老人家呢，听完刘安嫌佢哋老之后呢，突然之间真係好似神仙一样，传说啦传说啦，係咪一下子呢就变成啲细路仔。於是乎点呢，刘安呢就即刻呢就係道歉，并且呢就欢迎佢哋，啊恭喜恭喜你哋啊，原来你哋真係成班神仙嚟㗎，原来你哋有咁劲嘅法力㗎，不如你哋又教下我啊，係咪即刻呢就喺度卖口乖，又赞佢哋呢样赞佢哋嗰一样咁样。有时人的而且确呢好想返老还童，希望可以回转回带，令到老人呢可以呢就回到童年嘅年代，亦都形容呢就係改变衰老恢复返青春。有时唔单止淨係形容年纪㗎喎，咁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面，其实工作啊或者我哋嘅体魄啊都可以有一种呢返老还童。最重要嘅呢或者最成日讲嘅呢就係我哋成日都话心境啊最紧要都係一个唔会老嘅心境，咁我哋嘅人几时都会有魄力啦。 存在夜夜那故事当中的主角极漂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世间不老的爱轻轻唱。 我呢都是就话自己心境十几岁嘅啫。 若是你共情人而自信有爱，永远真挚地投入这个梦乡，后着两眼定能遇见那爱侣，给你讲出永不老那点真相。徘徊夜里时常亦听到歌颂，真爱总会是永远，谁人亦会重拾逝去了的梦，在星辉闪闪夜飘于晚空，流传在月夜那故事，将星光心注亦照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你将不老的爱轻轻唱。如着故事内描述那对爱侣，永远不老地游在每个梦想，日夜变换未能回给那季节，因那心中爱坚固永不转向。无人夜里弦乐在远远歌颂，真爱总会是永远，人成熟了仍然被暗暗牵动，伴星辉跟恋爱梦心心抱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乐在远远歌颂，真爱总会是永远，人成熟了仍然被暗暗牵动，伴星辉跟恋爱梦心心抱拥。 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不老的传说》。好啦，好快脆到六点半，我们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先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三十五分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哇，几好，搭多个普通话台，系咁啊，两个频道一齐联播紧嘅时段，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2020年9月2日嘅一天，亦都系星期三，今天早上嘅农历7月15啦。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咁啊，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可能你都觉得，系咪真系要热热地咧咁样？酷热天气警告就已经生效啦吓，咁啊话寻日夜晚话时话咧都突然间有一段时间系唔热，因为点解咧都几大风，因为即系睇翻咧原来天文台都测到啊，话每小时咧就曾经啊去到咧就系最高嘅时候啦，譬如大屿山啊或者新界东部咧，去到咧就系每小时80公里嘅风啊，咁啊都已经咧系非常之大风啦吓，咁啊我自己咧特别喺呢个大美督录得啊最高嘅阵风风速啊每小时23公里，咁啊亦都系即系大风啦，唔知道你寻日夜晚有冇落街譬如运动嘅时候啊吹到呢一阵嘅风咧咁样。有時就係咁噶啦，你以為好熱啊，啊會熱好多日啊！天文台嗰啲九天天氣預示都話哇，成個太陽啊掛咗喺度好耐啊咁樣。但係有陣時夜晚咧，又無端端送翻一陣風俾你，啊唔使你日頭曬完啊咁辛苦，俾你吹翻爽個人咁樣。咁所以咧有陣時自己喺屋企咧都要留意住啊嗰啲，譬如係會吊住嘅花樽啊。嗰啲好多唔同嘅飾物啊、裝飾啊，哇！一大風嘅時候都要記住收翻佢。如果唔係咧，即係香港好多人都係住高樓大廈噶嘛，係咪？一個唔覺意咧，哇！穿咗落街咁啊，整親人就唔好啦。 翻工早過老闆，報紙睇多幾版。晨光 Coffee Time。 昨日咧就可以話9月1日開學日啦，受到疫情影響咧，好多人咧都係網上上堂嘅。啊，家長咧。有啲意見反映，今日9月2日啊，睇睇啲反應係點啦。學校咧就要求學生咧，即使在家上課咧，亦都要穿著全套嘅校服。呢個咧，我覺得係 OK 嘅，我都覺得咧係有一種咧就係精神喺度嘅。今日令到個人咧就換個件衫，舒舒服服咁樣，集集中中精神咧，可以咧就準備啊上堂啊嘛。亦都咧就要求學生咧需要咧就企起身咧就唱校歌，部分學校係咁樣嘅嚇。有校長透露咯，咁啊為咗迎接咧就網上學習呢個咧其實叫做新常態啦，特意咧就喺全校嘅學生嗰度咧就安排咗啊，為全校學生安排咗啲咩咧？一人一支眼藥水，用以舒緩眼乾嘅問題。咁啊，有學校就用咗呢個方法啊嚇。啊，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咧就話到啦，咁啊，疫情咧就總會消退嘅，相信學生好快脆咧就可以強勢回歸校園。唔知道你咧又 O 唔 OK 啦啊？派眼藥水，我覺得呢招咧。都可以有一个感觉，哎系啊，而家咧就叫做接受呢个新常态啊嘛，系咪？都要顶住先噶啦。咁啊，个 mon 上面咧都有咁多嘅蓝光啊，或者长期咧去到望住。咁啊，我自己就认为啦，小朋友利用电子平板或者电脑去到学习嘅时候咧，望住个屏幕咧就一定系真噶啦。咁啊，成日望住佢系咪唔好咧？系唔好噶啦。咁定有冇用办法咧？咁啊，第一。咁可以減少咧，就係佢再用平板嘅時間，即係例如原本大家係諗住俾佢喺個平板嗰度咧，就除咗學習之外，不嬲咧都俾佢我嚟打機啊、玩下咁樣。我覺得有陣時家長咧都要先同咧就係學生咧就溝通，特別年紀再細啲嘅學生咧，即係叫自主能力冇咁強嘅時候咧，好多人都係等家長安排嘛。應該咧就多啲咧就同個小朋友講啊，預早同佢講定啊。如果咧就係用呢個平板上堂嘅話咧，咁你睇得太多，咁隻眼仔咧會唔好嘅，你想唔想隻眼唔舒服啊？其實答你唔想噶。於是乎你就咧可以同佢講就係話啊，咁你咧平時玩遊戲機嗰啲時間咧就要減翻啲啦咁樣。不過唔緊要噶。啊！爸爸媽媽咧就會準備其他嘢咧，去到同你玩嘅，例如咧就係安排你可能喺下低嘅公園啊玩多陣啦，同你出去跑下步啊，呢啲咧即係都要俾翻啲小朋友嘅。你既然 cut 咗佢嗰啲時間，咁咪俾翻一啲另外嘅時間佢咯，係咪？咁有啲家長咧又有其他嘅法寶喎，係咩咧？嗱，受到呢個疫情影響啦，既然咧都係要網上上堂啦，小朋友成日望住個 mon 嘅，有啲擔心咧就係話。唔好啦，隻眼啊！除咗學校派眼藥水之外，我自己都會覺得咧，貼嗰啲叫做防藍光嘅熒幕咧，嗰啲熒幕貼啊，可能咧都會有啲嘅幫助嘅。咁啊，如果成日小朋友都要睇嘅，咁咪買塊好少少嘅咯，咁樣咁啊，希望咧佢隻眼仔就會舒服啲。除此之外咧，咁啊唔想佢哋有大近視咧，又有第二個方法喎，係咩咧？又聽下先，就話到咧特登啊買咗咧就係一部嘅投影機啊，投影機做咩咧？即係將屋企咧變咗做好似一個。大嘅戏院咁样啊，直头咧 就將學習的情況呢就由電腦嗰度駁咗駁去嗰個投影機嗰度，然後咧就射出去個嗰個嘅縫牆嗰度，咁啊減少咧就小朋友咧就直接咧就望住嗰個 mon， 咁啊而且咧即係嗰個反應咧咁啊聽聞啦都幾好，我都有問過好多咧就有小朋友嘅家長話到咧嗰個嘅反應咧都唔錯，因為小朋友咧有一種咧睇戲嘅感覺啊，估唔到又有呢一招啊嚇！因为有啲个案就话到咧，嗱个仔仔咧就由细个开始咧都已经有近视嘅问题啦。啊，九岁嘅时候咧已经450度嘅近视，今日话到啦，其实喺呢位小朋友 K3 嘅时候，眼科医生咧都已经话过，如果唔小心处理嘅话啦，可能咧小学之前或者咧就会增加到咧就系上千度噶啦。咁啊，故此咧佢哋一直以嚟咧都系好好咁样控制呢个用电子产品嘅时间，每一日咧就净系可以用一个钟。啊，不过咧如果要面对住咧就上网去到上堂嘅时候啦，咁佢哋觉得咧就会前功尽废，于是乎咧就将呢个屋企咧就变成咗一个咧好似小型嘅戏院咁样，即系熄多少少灯，咁但系又唔会话全部熄晒，唔会黑晒嘅，留翻少少光。咁啊，令到咧个小朋友又睇到个墙上边嘅一啲嘅投影嘅影像，咁啊减少咧眼睛啊接受呢一个嘅蓝光嘅影响，咁啊小朋友咧个感觉又开心啦，觉得咧哇成件事唔同咗、哦。例如好多小朋友咧系望住个小型嘅屏幕嘅时候咧，仲喺度揾啊，我平时识嗰、那个明仔啊、阿强、阿花花啊，原来喺呢个角落头位、哦，但系放大咗嘅时候咧睇嗰啲同学仔个样咧。希望嗰個解像度冇降低到啦，如果唔係咧，都應該咧係幾靚仔嘅。咁家長亦都要留意住啦。咁如果真係咧要望住呢啲叫做屏幕上堂嘅時間啦，咁最少咧都要留翻咧就30cm 嘅距離，每20分鐘咧就最好咧就將你嘅眼睛咧就望一啲遠嘢，望啲遠嘢咩啊？望窗外邊嘅嘢，咁保持住20秒望住佢，咁樣嘅話咧，咁對眼睛嗰個影響咧就可以減到最低啦。啊，雖然而家咧就叫做上堂嘅情況咧都未係咁理想啊，咁但係只要我哋用啲正常或者正向嘅方法去諗嘅時候咧，咁所有嘅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啦。 黑色水晶，一息間已透亮了。高烧的火痛究竟冰冷了，正方位的星星顷刻失落了，无常泪光中中大笑，如何定妥当与意象，好怎算好，差的怎算差，为何定了答案该那样，想想错的也不可对吗， 嗰句系许廷铿啊，歌名叫做 Negative， 咁但系咧做人最紧要咧就系 positive 啊。就连我哋嘅外观啊一样啊，可以揾到咧好多咧就系positive 嘅方法咧，去到咧就系令到佢哋咧令到自己嘅外观啊更加靓仔、更加醒神啦，系咪？咁所以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入边亦都揾到咧 Queenie 上到上嚟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嚟到星期三嘅时间，又系咧变靓啲啦。咁啊，直播室入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我哋嘅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喺度。Queenie 你好啊， 你好，小白。 系啊，咁啊，即系除咗我哋即系之前都提过嘅发型啊，或者成日都会提嘅一啲化妆嘅技巧之外咧，其实要靓咧，对手都好紧要嘅。 嗯， 对手咧，我自己觉得自己只手咧都。岩岩沉沉咁样啦， 吓、啊、你咁话只手你仲话 岩岩沉沉噶啦，我只手都系咁，但系即系指甲咧，我就真系见好多女仔咧系好俾心机去到处理佢哋嘅指甲。我哋都有啲同事嗰啲指甲咧，只只都唔同颜色，然后咧有啲啊零零地咁样，又唔知搽住啲乜嘢啦，跟住有啲咧就整啲假嘅指甲啊， 系 啊，嗰啲假指甲又话用嘅时候。隻手咧又唔知點樣，又要小心啲，唔可以直接撞落去啲嘢，如果唔係佢又會飛出嚟啊，係嘛？ 係啊， 好多呢啲我反而真係唔係好清楚嗱，所以指甲咧真係要靠你講一講啦 嚇。係啊，今日講一下我哋啲指甲點樣去，即係基本點樣去修先啦。 哦，點樣修先好？ 係啊，修咗指甲，我哋先再點樣去整靚、 啊、 就都好。 就咁用指甲剪剪咯，啪啪啪搞掂。 你有冇试过你？如果你拍完之后，你有冇发现啲指甲边好鬼棘手，或者会介损、 啊？有啊，所以咧有阵时候我剪完之后咧，我咪攞佢指甲附带嗰个指甲锉， 系 磨翻滑佢咯。 嗯，明白，即系你嗰个用 系啊，好务实 不锈钢嗰个， 好务实啊，用得 就咁就搞掂。 系啊， 嗱，用指甲锉 OK 嘅，咁其实佢附带嗰个咧，我就唔系太建议啲女士去用啦，因为咧嗰一个咧，其实你 太粗糙， 系啦，太粗糙啦嗰一个，同埋磨出嚟咧唔得又细，因为女士指甲咧，可能我哋要做家务啦，咁、所以咧系特别伤手噶， 系， 咁咧因为你其实长。其实手多湿水的话你的指甲是变软的、 嗯、 那你变软的话其实、我们很容易即是一收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啲指甲呢是会好软好容易翘或者好容易断。 反甲咁样。 反甲咁样啦。是啦。咁我哋所以避免再有伤害佢的话呢我哋揀个指甲锉呢我哋揀啲呢是好似一块纸的即是木条的型嗰啲指甲锉。 嗰啲呢。錯兩錯咧，我好似見過錯兩錯咧，佢就好似頓咗定係點樣嘅喎？係咪講？ 係啊，嗰啲可能 要換嘅喎，嗰啲消耗品嚟嘅喎。 係啊，但係就好平嘅啫，幾蚊嘅咋？ 哇，都要幾蚊啊？ 係啊，但係你個幾蚊應該都用到我諗啊，大半年嘅咯噃。 哦，咁 OK。係 啦， 咁OK。 咁如果高級啲， 我諗住每次都幾蚊咁樣就好 唔 划算啦。 如果自己用嘅冇所謂啦，但係千祈唔好同人哋分享啦。 係啊，係 啦，自己噶嘛。 提心抗疫啊！ 冇錯。咁啊，然後如果你想靚啲嘅，咁都係錯個指甲都係即係都係用翻個。永久性耐啲嘅话你可以买一个叫水晶指甲锉咯。咁水晶指甲锉係啦。咁嗰啲指甲锉呢锉出嚟呢 就水晶指甲落变咗。 唔係即刻變咗買，只不過即係嗰個會比較襟用啲咯，即係唔使成日買咯。但係價錢相對可能百零蚊一支。 哇！爭咁遠㗎， 但 係 就襟用啲咯。 幾蚊可以用半年？呢個百零蚊我要用一世㗎咯，得唔得啊？ 咁又用唔到一世。咁我谂十年啩，应该 OK 系啊 ，OK 系啊，咁睇下自己嗰个各取所需啊， 自己系啦，自己衡量啊， 自己衡量、啊， 自己 财 力嘅，系得几蚊定系百零蚊？ 系啦，咁两只指甲锉咧都啱女士嘅指甲嘅、 嗯， 或者男士其实都应该 OK 嘅，系、嗯、啦，都其实个个都啱噶啦，只不过头先讲紧如果你。用指甲里面嗰个不锈钢就真系好容易整 整到你啲指甲变崩咯。 哦， 咁我就唔建议用嗰个嘅，系啦。咁你几蚊俾佢啦，买一支翻去试下搓下先。咁我哋指甲譬如我哋修甲之前要准备啲乜嘢咧？我哋要准备一把咧， 准备指甲咯。 系啦，准备啲指甲啦，跟住指甲钳啦。但如果唔用指甲钳嘅话，亦都咧有啲剪嘅死皮指甲钳噶。 吓、死皮啫，都有指甲钳噶。 系啊，嗰啲系好似成把铰剪咁样嘅。咁佢除咗可以剪， 指甲剪咪即系似嗰啲我 B B 剪佢哋 B B 指甲嗰啲铰剪。 唔同，嗰啲好利好尖噶，佢、会佢个系三个形头，但系斜落去噶，成个啊似乜嘢咧？似我哋维修咧、要水龙头嘅时候揸住个钳喺度扭。 士巴拿。 啊是吧？咪有个咁样嘅钳嘅，咁可以揸住粒螺丝又扭扭扭嗰个， 系即系唔系一支噶嘛？都系 唔系一支，好似个钳咁， 好似个钳咁样钳住粒螺丝哦。 系啦，就系、嗰一个钳住粒螺丝嗰个样嘅缩细版啊。咁咧佢咧就啱啱有啲斜角位咧，就啱啱可以 fit 到我哋剪手皮嘅、手皮系边度啊？知唔知？ 成只手都系皮喎、 咁我哋咧系啦， 即系倒刺嗰啲位 置。太好啦，你呢个学生完全唔知嘅时候就帮啲观众解答。 手嘅皮，我成只手都系手皮啦，系咪？ 咁我哋而家修指甲啊嘛，咁我哋就系拣翻系啦，手皮 睇紧啊。睇紧， 因为冇系咪 手皮啊？即系边度？ 或者你生倒刺嘅地方咯、啊？ 生倒刺嘅地方，哦，即系嗰个白色半月下低嗰啲位 置。系啦，白色半月，即系你 嗰啲都要收唔系嘛？冇咩收噶咯，嗰啲位 置。系啊，嗰啲位咧，有阵时咧，你日积月累咧，日子有功嘅话，嗰啲死皮系好多 嘅。系咩？ 如果你唔收咗先咧，你去再做。什么即系整指甲啊、gel 甲啊，或者油指甲油啊，你都觉得唔靓噶，因为你会觉得啲死皮有个枕喺度咧，其实嗰个位置某程度上系啲我哋自己要脱落嘅角质，而脱落唔到，你就帮佢收咗佢，等嗰个位置冇咁灰灰暗暗。 嗯。 嗯，咁我哋所以咧就会收我哋指甲嘅侧边嗰啲皮啦， 手指公都要噶， 手指公都有十只手指都要噶。 哇！ 系啊 ，OK， 咁我哋就先收我哋嘅手皮先啦。咁然后跟住咧，我哋就剪咗指甲啦，就錯翻我哋錯翻畫我哋嗰个指甲啦。咁我哋做指甲之前咧，或者我哋自己油指甲之前，就要睇下自己想要啲咩效果啦。 嗯， 如果你中意啲指甲系方形嘅，咁我哋就剪咗四方形之后， 方形咪好唔方便洗碗咯？ 即系长方长方形嗰啲， 系咪啊？ 其实整咗都唔方便洗碗啦，要搵人洗。 咁写字同用 keyboard 咁啪啪啪啪咁样咯， 啪啪啪啪反而 OK 喎。 写字就唔得， 写字都 OK， 写字都、OK。 其实系一长咗就唔 OK 嘅、 哦， 因为有阵时系啦，我就自己发现啦，我整咗之后咧，啲指甲一长咗咧，我就会拮到自己呢一个枕啊， 手指公下低个 系啦，手指公下低个枕，咁就拮住嗰个位咧，就变咗咧就好唔舒服。咁、所以我就。自己整指甲我都喜歡短的，因為方便做事， 同埋、 尤其是我要幫人化妝、或者 set 頭嗰啲咧， 感覺又會衞生啲。 係啊，你太長嘅話咧，好蝦人憎噶。 嗯， 幫人即係或者你自己 set 頭又好，幫人 set 頭都好啦。 翹住啲頭髮， 嗰隻手指甲咧係會撩住人哋條頭髮， 哎、 變咗啲髮絲係撩曬出去噶，激死人啊！所以一定要收到好短。 驚啊！ 咁你話咧，有陣時候有冇聽到啲女同事喺度打字，哒哒哒哒哒哒咁樣嘅？咁嗰啲咧，佢哋可能咧，整咗個甲型咧，係真係尖嘅錐形噶啦。咁錐形嗰啲咧， 三角形咁樣。 三角形係啦，圓再錐三角形， 再尖過三角形嘅。 系啦，咁但系佢有少少弧度咯，咁、所以咧嗰啲就会比较长啲嘅、但系感觉上只手咧就好似好长、好修长、好靓咁样咯。 哦， 咁所以你整之前要自己谂下啦，我究竟系我自己个 style 系圆嘅，圆嘅头啊，定系方嘅，定系想修长 嘅 锥形嘅咁样咯？呢几个型都系大热嘅。 有冇话啱自己嘅手指？我粗啲会唔会系？粗啲就唔好整个锥形啦，粗啲整翻圆啦、圆头啦、圆口圆鼻啦。 啊，咁啊唔系，反而只手粗咧就整锥形好啲，咁、感觉上修长啲嘛。咁、如果你本身啲手指都系比较幼啲嘅话，咁、方形同埋呢一个圆形都啱。 系啦，就睇翻你其实平时使唔使做嘢。 系系，哇， 系啦，使唔使做嘢？如果你唔使做嘢，咁你就可以即系自己整咩型都得啦，冇所谓。 系，哇，好多嘢学噶。喂，我哋仲有啲gel夹我都想问啊，我哋下个礼拜讲gel夹。 OK， 冇问题。 OK， 拜拜。 拜拜。 早注定，爱到连情话我都无声，拍合照无反应，你亦会由得我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应，一起多冷静，这种有型激情。 咁得意嘅咧，嗬！唔知仲有啲咩特别嘅形状啊 ，gel 啲嘢系点啊？下个星期啊，继续留意一下先。曲线型嘅恋情又系咁样，好似啲歌咁啊！洪家豪，好啦，我哋听听咧就系钟明哥嘅《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先。阿转啊，神光第一线咧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分道广播之后留翻喺二台继续陪住你噶。 钟明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好浓烈嘅男人味啊！ 你有我咁坚。 留意开 Louis 嘅社交平台嘅话咧，都应该知道近年佢迷上玩复古味极浓嘅电单车。今次出歌就以中老玩车作为引子，道出成熟后嘅人生仍然可以多姿多彩。作曲张继聪，填词小黑，编曲监制高佬。 你咪理我，我有我嘅坚壮，仔女家眷我有对天答谢。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张继聪 David Harrison。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下午五点几证实死亡。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 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在济州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朝鲜半岛。本港预测是部分时间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嘅乜嘢美食呢？ 我系条队，我系印尼人，我中意食小米，因为好好味，冬米好平。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哎呀，到期要帮阿妈交水费，仲要赶住交税同差饷地租添，点算啊？系，而家开始水费、税同差饷地租单都印咗转数快嘅 QR code， 只要用手机银行或电子钱包扫一扫就可以缴费。转数快，数码缴费话咁易。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印尼语广播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呼吁。 Terdapat mungkin tetap di rumah saja waktu libur. Kalau perlu keluar, pastikan hindari tempat ramai dan praktekkan social distancing. Jumlah orang yang diizinkan dalam perkumpulan di tempat publik sudah diperketat menjadi 2 orang.Kalau ikut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2 orang waktu peraturan berlaku, akan kena denda tetap $2,000 atau denda setinggi-tingginya $25,000 dan penjara 6 bul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听众朋友，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胖爷， 系啊，又进入我哋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咁我哋咧都会按住嗰个时序咧， 吓， 你会发现越嚟越多人嘅， 系啊， 哦， 系正常嘅， 系啱嘅。咁啊，6点钟开始嘅时候咧，就得阿小白一个啦。咁啊，而家去到啊，7点过后咧，就有我彭姐嘅加入，稍后仲有阿 O 添， 系啊，越嚟越多声音啊，唔使惊。 系啦，8点后咧就应该就会有埋朱海婷嘅声音嘅，虽然咧佢就会系打电话翻嚟啦吓，咁啊好多仲有我哋啲晨光好友咧都会喺啊，由依家去到早上嘅10点钟嘅时间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咧，就系同大家咧系打招呼，讲声早晨之外，亦都会带嚟好多唔同嘅资讯咁样啦。 系啊， 喂，讲翻呢一个生活当中咧，寻日就呢个盂兰节啦，7月14啦。由於咧，即係呢排咧都係個人嚟講就 係都比較心規啊，即係響應呼籲都比較少出街。通常都係咧每天。都是由呢個家居，然之後跟住就去辦公室，跟住又係翻家居。咁所以就冇乜點喺街上面活動過咧，冇乜感受過今年嘅盂蘭節啊，或者係啲鬼節啊嗰種嘅民間習俗嘅氣氛、啊 我尋日咧純粹係帶咗個仔去屋企附近嗰啲地方玩滑板啊，同佢兩個踩滑板啊。 公園啊？ 屋企附近啲公園。唉，我真係好後，我尋日真係好後。带咗佢出去，因为一路行嘅时候咧，就有好多人烧 加衣啊， 加衣啊，系一路行嘅就系咁好大声又讲， 爸爸啊， 又 BBQ 啦，咁开心哇 ！BBQ 一见到又讲，我揿都揿唔住。 哇，咁你唔系应该借呢个机会？ 我系讲咗噶啦， 我讲过噶， 讲过佢唔明，跟住又见到又喺度 BBQ， 又要再解释，咁你。讲就讲啦，唔使咁大声嘅，我同佢讲。 咁我谂如果人家听到行过嘅时候，个细路仔咁样讲，都会明白。其实小朋友唔识世界， 真系细路仔唔识世界啊， 唔会怪佢嘅， 唔会怪，唔会怪。 不过就会咧，心里面嗰句就系、是。父母不教 所以我即刻在他面前教了 你做你那场是戏来的 边是边教你明白吗有些又要跟人教我教他的 是啊其实有教的 是啊 咁都應該係要教嘅，即係呢個機會係嘛？一來係傳統習俗啦，咁二來咧又好似同我哋平時生活啦嗰啲嘅法例咧，即係城市入面嘅法例咧會有啲衝突咁樣，你喺街邊玩火啊？ 係啊， 咁就嗰樣就唔係嗰樣嚟嘅，不過其實都係唔係話真係叫做咧喺呢個農曆七月咧就係、是。容許大家即係隨街嚟到去點火生火嘅，咁都係一就係尊重傳統民間嘅習俗啦。咁二來咧，我知咧，基本上而家咧，因為係危險噶嘛，喺街嗰度燒咁多嘢，咁所以咧，其實係有一啲嘅即係街坊也好，或者係一啲嘅屋村啊，或者屋苑咧，都有一啲咧較為文明啲嘅做法噶啦。 哦， 就會有啲大嘅鐵桶咧， 係 咪擺喺呢個路邊咧，就方便啲居民攞嚟做燒衣、燒街衣。 就排隊燒啦，咁大家可以 燒完之後就變咗集合曬啲啲灰燼啊嗰啲咧，就喺個桶嗰度咧，又唔會咁容易整到啲地方污糟邋遢，同埋唔怕啲火種咧周圍飛嘅時候咧，唔知會唔會辣著其他嘢著火噶嘛？ 係啊，有啲屋村佢哋甚至乎咧會準備定多一個咧，就好大嘅咯，就收埋嗰啲灰燼，咁一次過咧就清理埋佢，咁啊乾淨啲。 係啊，如果係有呢一啲嘅設施嘅地方咧，啲朋友就記得咧就善用啦嚇，即係呢一個農曆七月嘅時間咁。咁我自己就過去日子咧都有以前就同屋企人就有出去街邊嗰度燒衣嘅，咁所以咧都明向來細個到依家咧都明解嗰個原理係咩，或者嗰個原因係點解要咁做，或者應該要點做先好啦咁。咁當然大過咗之後咧就都係其實咁耐以嚟咧我都係睇人燒或者係。陪屋企人去燒， 就自己冇自發性正式燒嗰 啲。即係雖然我都係拜神嘅人，即係我唔抗拒拜神啊。我都識去醫子鋪嗰度執一份嘢啊，嗰啲我都識嘅。但係咧，我就真係未試過自己主動咧去街邊度燒衣咯。係即係 你會唔會試下其實？ 我又冇諗過，雖然呢個係傳統習俗啦，但係對於我自己嚟講，又呢啲傳統嘢都係。尊重啦，抱有一个尊重嘅态度，但系咪真系要一定要去做咧？我又未去到呢个心 态， 吓咁咯， 搵次试下咯，传统习俗系咪？ 唔系我嚟玩，唔系攞嚟试嘅， 唔系玩系尊重嘅。 你俾我再深入啲去认识先啦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嚟到咧，早上嘅7点13分啦。电话旁边有我哋咧，晨光交通天文台嘅，就首先有交通台先。 系啊，交通台，Didi 早晨啊， 早晨 Didi， 早晨啊，行仔小白， 早晨， 好，今日外出嘅交通状况如何啊？ 大致都是正常的，不过刚刚收到有一个热心听众就告诉我们有部坏车呢，叫揸车头经过要小心、就是平常到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有个坏巴士，现在这么早就暂时未有挤塞的，但是经过真的要收一收油，正常到去观塘近蝴蝶谷道的慢线的、而路面呢就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化花园一段比较车多，是这么多啦。 系啊，我哋啲听众真系好热心啊！ 系啊，好好啊！ 啊，报料啊，不过咧，大家就要知道，你打电话嚟报料咧，其实我哋 check 到嘅，唔通你讲咩我都信咩？ 一定 check 到系啦 ，check 到啊 ，check 到系真定假，唔系我哋乱咁讲出嚟咩？ 当然啦， 系啊，你估我真系信晒你啊？ 唔会嘅，我哋唔会嘅 ，fact check 噶嘛，而家 系啊，样样都 fact check 噶， 系啊，唔好打嚟我脚皮啦。 哦，唔会嘅，啲听众都唔会我作剧嘅，系啊， 系啲听众话我啲， 唔会嘅。 好啦，咁啊，今天啊几好啊，暂时路路畅通啊，咁睇下晏少少，可能就开始繁忙啊，大家要赶紧你嘅时间咧，系出门啦吓、啊。好，唔该晒阿 Didi 啊，倾到呢度先吓，拜拜， 拜拜。 接住落嚟有阿 O 啊，睇下出边嘅天气。 早晨，彭爷，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早晨， 出边点啊？ 哦，今日天气咧，太阳已经出咗嚟啦。咁但系望去香港岛嗰边咧，就个烟霞都几严重下喎。今日 系咪啊？ 系啊，蒙蒙地咁样咯。咁你话完全睇唔到，个能见度好低，又未至于啊。不过都系有一层烟霞咁样罩。成個香港島嗰邊啦，咁樣咁啊，風方面都有幾滴嘅，咁但就未至於琴日咁好風啦。琴日有啲秋風嘅，今日就冇啦。咁 即係你講係 自己， 阿歐係講緊琴日呢個鐘數係咪啊？七點 係啦，琴日都係呢個時間就有啲秋風嘅，不過依家就未必有啦。嗱，頭先你哋講啦，fact check 啦，成像題啦咁樣，我都睇到啦，廣播道头头尾尾嗰啲咧都有啲烧衣痕迹啦，咁所以系啊，但系都想辛苦嗰啲鼓励啊，同埋叫做 打气啊，帮佢哋 系打气打气嗰啲清洁工嘅朋友仔啊，哇，佢哋都日日成个七月都好忙啊，日日系咁扫啊，系啊， 系啊，咁所以大家真系帮帮手下，即系如果真系要做啲烧街衣嘅行动嘅时候咧，都要谂下个街道嘅清洁啊，以至安全啊嗰啲啦。 嗯，系啊。 点解同阿欧问翻佢系咪讲话有少少风系寻日嘅呢个钟数？因为咧昨天咧由日间咧已经感觉到咧行出去街上面，尤其是中午食饭嘅时候咧，系觉得咧好翳啊。 系啊， 嗰种翳法咧系你会感觉到系咪要打风啊咁样啊？ 结果寻日夜晚就吹咗一阵好大嘅风咯，佢又唔系打风，但系吹咗一阵好劲嘅风。 不过就可能同我哋香港鄰近周邊地區咧，可能啲天氣啊，或者真係作打風啊，甚至乎真係有風暴咧，影響人家都影響埋我哋嗰啲有關嚇。係，咁啊，呢一種嘅咁翳熱嘅天氣嘅感覺，希望今日可以唔使再捱住啦。 係啊，希望係咁咯。 咁啊，係咪真係會咁咧？要聽下天文台嘅詳盡預測係點啦。唔該阿 O 先嚇。 唔該曬阿 O， 係啦。咁啊，天文台嘅詳盡預測方面咧，就係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嘅，咁啊都會落下雨。如果真係咁多灰塵喺空氣入邊，咪當洗下啲空氣咯，係咪？ 又唔錯啊嚇！ 係啊，嗱，日間係酷熱嘅，市區最高嘅氣温都會去到34度，新界仲會再高多一兩度啊！吹微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持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㗎。而家咧就係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5%啊。雖然朝頭早嘅時間，但酷熱天氣警告都已經喺度㗎啦。 哦，咁喺呢個時候咧，熱都冇辦法啦，我哋都係要繼續晨光大學嘅。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又同大家讲嗰啲养生保健嘅话题啦。今朝早咧，电话旁边接通咗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早晨啊 ，Victor。 Hello， 各位早晨 ，Barbie 早晨啊。 Victor， 近呢几年咧，癌症咧对于都市人嚟讲咧，都算系一个流行嘅病，而且咧，好似好多嘅癌症患者咧有年轻化嘅趋势。其实系咪真嘅咧？ 其实系咁啊，因为咧而家咧我哋个生活改变就好犀利啦。同埋咧，而家啲醫學進步啦，所以我哋喺好早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已經開始可以檢測到癌症嘅存在。 所以好多时候呢我哋就发觉、欸、其实好多人呢就因为癌症而过身啦。咁、其实我发觉就个年纪就开始后生咗。咁呢个同环境嘅变化同埋医学嘅进步其实都系有啲关系嘅。 今个礼拜都算系一个好大嘅新闻啦，娱乐版嗰度呢就见到因为呢黑豹嘅嗰位演员啦，咁就因为呢一个癌症呢系离世喎。 咁呢黑豹呢个演员呢其实都真系几出名嘅。咁、其实佢媒体报道呢佢就患咗呢个结肠癌而过身嘅。咁就都系43岁嘅，其实都算系、 算年轻嘅系咯。 系啊，佢拍呢出戏嘅时候，其实听讲咧已经有呢个结肠癌噶啦。 系系。 咁但系佢都可以坚持拍落去，其实都真系几令人感动嘅。咁咧呢个结肠癌咧，一般嚟讲咧，其实我哋就叫结直肠癌。基本上就系所谓嘅大肠癌啦。咁因为大肠咧，其实包括呢个结肠同埋直肠嘅。大腸癌呢其實在我們亞洲地區或者其實以前在美國都很高發的，特別是現在香港和大陸呢都這個發病率呢就越來越高。發過這個研究的資料呢，發過這個大腸癌的五年的生存率呢其實只有 12%， 即是生存過五年確診了之後。 是啦，咁当然我哋讲緊呢个係四期啦、即係已经转移到身体其他地方啦。咁、其实五年嘅生存率就 12% 啫。咁当然啦，如果一期嘅话其实呢个五年嘅生存率係好高嘅，超过80%嘅。 有冇啲治愈嘅成功例子呢？ 比较少啲啦。不过一般嚟讲呢，我哋话如果五年之后都冇乜嘢嘅话，其实佢已经係可以讲係痊愈㗎啦。所以呢我哋而家发觉呢其实晚期嘅呢个直肠癌呢佢个生存率好低。但係呢一期嘅话呢其实係好高嘅。 哦，咁即系其实如果早啲发现自己系有呢一个嘅结肠癌嘅话，咁、那个治愈即系或者痊愈嘅机率系咪应该高啲咧？相对地， 系啦，冇错啦。咁咧，我哋发觉咧，其实咧，而家咧喺香港嚟讲咧，大肠癌咧，呢、這个死亡率咧系大概排第二嘅。 系。 咁唔知Bobby知唔知第一系边个咧？ 肺癌唔通系？ 是啦，冇错啦，肺癌第一，可能啲人食烟比较多啦。咁大肠癌其实排住呢个肺癌嘅后面嘅。係。係啦，咁其实都比较高发少少嘅。我哋就话呢有咩情况之后会令到呢个肠癌发展出嚟呢、其实就係所谓我哋唔知Bobby有冇听过息肉呢？ 有听过。 咁我哋其实我哋讲緊嘅嗰个息肉呢，其实如果你唔处理嘅话呢，佢就係慢慢咁样变成呢个癌症嘅、特别係因为其实息肉就係嗰个肠个黏膜嗰度呢有啲增生物。咁慢慢呢呢个体积越来越大呢，同埋有啲息肉呢佢本身会有一个不典型嘅一个增生嘅。咁呢个情况之下呢就会慢慢发展到呢个结肠癌。咁所谓嘅呢个发展嘅时间呢大概有10年。所以我哋成日都讲咩预防胜于治疗啊，早啲发现啊，早啲医啊，就咁解啦。因为呢其实佢发展嘅过程呢其实係好耐嘅。咁但係如果你冇早啲医，你一发现嘅时候已经係晚期啦。咁晚期我哋头先都讲咗啦，五年嘅生存率大概係 12%， 真係好低嘅。 咁所以其实亦都係警惕咗都市人一样嘢，就係、几忙都好呢都要定期呢帮自己验下身啦。其实如果真係生息肉嘅话呢，喺大肠啦，会唔会个身体都已经有一啲嘅症状或者系唔舒服嘅情况咧，会俾人感觉到诶、有啲唔妥咁、样噶？ 咁都有啲嘅， 系 啦。咁我哋都有啲症状，我哋可以开始有啲提示咁，大家去做下呢个肠镜啦。系啦，因为其实肠镜咧系一个检查呢个息肉啦，同埋一个结肠癌嘅一个金标准嚟嘅。系啦，即系我哋点都要睇嘅。有咩情况之下就开始需要做呢、這个肠镜咧？咁如果你发现你嘅大便开始有啲血。系啦，或者你 check 大便嘅时候，即系有血丝喺里边。咁呢个情况有时候啲血丝我哋见唔到嘅。咁我哋就发觉，如果你个人本身就惊有呢啲问题嘅话，就建议做一个大便嘅测试。咁就睇下个大便里边有冇血。如果有血嘅话咧，其实就有机会呢个肠息肉嘅机会就比较高啦。就可能要建议做呢个肠镜嘅。咁一般嚟讲，因为肠镜都有少少辛苦，所以就唔系咁容易个个人都做。咁我哋就会首先做呢个大便嘅。測試先嘅，如果有血嘅話，我哋就進一步就建議做呢個腸鏡啦。咁另外咧，如果你本身嘅大便有啲黏液啊，或者有啲濃血啊，可能開始身體有啲提示啦。咁同埋大便嘅次數改變啦，即係當然我哋講緊改變，包括呢個不適應腹瀉，或者便秘，大便比較困難，或者唔係好規律嘅。同埋咧個大便嘅形狀變形。 即有些人本身可能大便本身都是那個形狀，無緣無故這排可能變細啊變形啊， 嗯嗯， 就有機會裡面腸生了一些東西改變了個大便。同埋有啲情況之下，即係譬如話有啲長期嘅肚痛啊，或者有啲人開始覺得自己體重開始消瘦啦， 嗯， 甚至乎有啲貧血嘅人，咁呢啲情況我哋都係提示緊啊，身體有啲問題啦。 嗯， 咁當然啦，有啲條件嘅，可能有啲人會做一下啲腫瘤嗰啲指標嘅一啲檢查啦。咁， 嗯， 有啲 CA 嘅啲升高嘅，咁， 嗯， 呢方面其實都係一種提示啦。 嗯， 咁另外就係我哋常見嘅有啲腸炎嘅病。即係啲潰瘍性結腸炎啊、慢性結腸炎啊，呢啲情況嘅人咧，都有機會佢嗰個身體裏邊嗰個生息率嘅機會都比較高嘅。係，係啦，同埋另外就係我哋睇下呢個屋企人嘅歷史， 即係都係遺傳呢個問題嘅。 冇錯，咁一般嚟講，我哋都係直系嘅親屬啦，嚟做一個標準嘅。 嗯嗯，即係爸爸媽媽啊，兄弟姊妹算唔算㗎？ 都算㗎。係，如果你兄弟姊妹或者爸爸媽媽有呢個癌症嘅話咧，咁你嗰個機會率咧係正常嘅二至三倍嘅。 嗯嗯。 咁呢個情況之下就建議可能你需要定期做呢個腸鏡啦。咁另外就係如果你本身飲食習慣比較差嘅，有啲人可能成日都食紅肉啊，或者可能本身食少啲菜嘅人，呢， 嗯， 啲人呢我哋都建議定期做下檢查啦。 係有冇話呢即係同體型有關，會唔會話特別肥啊或者係呢好少運動啊嗰一類嘅人士會高風險啲㗎？ 都有關係㗎。咁你少運動啊肥啊，其實你嗰個腸嘅動動都會差啲㗎嘛。係， 嗯， 啦，咁你新陳代謝又差啲，你嘅血循環又差啲。咁， 嗯， 我哋當然啦，我哋話啲食煙啊、飲酒啊、酒精啊，其實都係危險嘅。 咁既然係咁，即係建立一個良好嘅飲食習慣同埋生活習慣都好重要㗎咯。 是啊，其實我哋發覺咧，可能隨住而家呢個飲食嘅呢個結構嘅改變啦，即係可能以前比較食得多啲菜啊，比較高纖維嘅嘢， 嗯， 但係而家可能食得肉多啊，亦可能真係食得少啲菜啦，直腸癌發病率咧就越嚟越高啦。咁， 嗯， 所以咧，其實我哋都建議翻咧，日常咧就可能食多啲高纖維、低脂肪同埋啲蔬果。嗯，新鮮蔬果啦，建議係啦，咁同埋當然有啲咩罐頭食物啊，或者可能啲醃製品啊， 就唔好食啦。 係啦，都盡量唔好食啦。 咁同埋我諗，如果頭先講話食煙飲酒都有影響嘅話，就最好呢啲都唔好掂啦。 係啦，食煙飲酒同埋唔好捱夜啦。咁我哋都好重視一個每日嘅排便嘅習慣嘅。係啦，咁咧就養成一個比較好嘅排便習慣，其實都有啲預防呢個便秘、預防呢個直腸癌嘅啲幫助嘅。 係嗱，咁之前咧成日 Victor 咧都會有一啲嘅茶飲啊或者食療咧教我哋可以預防勝於治療嘅。咁對於今次喂癌症，會唔會都有一啲中醫藥理咧可以教下我哋預防呢個嘅結腸癌咧？ 咁首先咧，我哋都要知道呢個癌症都比較複雜，咁同埋呢個危險嘅因子都比較多嘅，咁所以咧就冇單一嘅方法去預防嘅。咁， 嗯， 當然啦，因為我哋覺得咧呢個大腸癌咧同呢個腸嘅發炎啦，同埋呢個息肉咧其實有好大嘅關係嘅。我哋都準備有啲比較溫和少少嘅茶飲啦，咁， 嗯， 就有啲幫助大家清腸啊，同埋消炎啊，同埋有啲預防呢個息肉嘅發生嘅。咁如果你適合你嘅體質嘅話，就可以試一試啦。咁， 嗯， 首先呢个准备俾大家嘅系一个叫清腸花草茶，系啦，咁咧就系金银花、菊花、槐花、蒲公英就一匙，乌梅就一个，咁大概就1000cc 嘅水就攞滚水去冲就得噶啦，咁， 嗯， 如果你有条件要煲一煲都 OK 嘅，冇问题嘅。咁， 嗯， 因为我哋觉得咧呢个金银花、菊花同蒲公英、槐花对呢个大腸息肉咧有好好嘅消炎凉血、化瘀嘅功效嘅。咁同埋乌梅咧，其实我哋有条方叫乌梅丸，而家喺临床上面我哋医呢个腸息肉咧都有好好嘅效果，佢， 哦， 本身有消息肉嘅效果嘅， 所以就加埋落嚟啦。 系啦，就加埋落去啦。咁，嗯，如果对于呢啲长期腸唔系咁好，或者有啲腸炎啊，或者可能有啲生息肉嘅人咧，试一试呢个花草茶。咁， 嗯， 当然啦，呢，這个茶就偏凉少少嘅。咁如果你身体本身系阳虚嘅，惊冻嘅。咁或者可能大便比較稀嘅，咁呢啲情況咧，我哋都建議你可能就呢個茶就唔係咁啱你啦，係， 嗯， 啦，就建議你揾翻專業嘅中醫師幫你開一個比較符合你身體嘅茶啦。 係，都想問下 Victor 咧，啱啱講嘅呢一個花草茶飲咧，係咪都唔可以日日飲噶？ 其實預防嘅話就唔需要日日飲啦。 咁幾耐飲一次？ 可能一個禮拜飲一兩次咁咯。 哦， 唔使日日飲啦。 每次都係飲一杯嘅啫。 系啦，冇错， 明白晒啦。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 好， 拜拜。 晨光大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九位嘅成员，佢哋都有嚟自唔同嘅地方，包括台湾、韩国同埋日本。呢度嘅组合 Twice 新嘅作品 Fanfare， 佢哋其中嘅成员 Amy 更加话到，跳舞部分更加有魅力，因为着住 T 恤、短裙，可以令人更加投入佢哋嘅音乐歌曲，发挥佢哋嘅魔力，令人心动。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Twice Fanfare。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Twice 嘅 Fanfar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七点二十九分嘅时间啊，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都要同听众啊睇睇啦吓。今日由上八点钟至到晚上九点，咁啊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间，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又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另外都是今日由上八点钟至到晚上九点，在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好啦，晨光第一线咧，亦都喺度作出一个通告啦，就是七点半钟咧，我哋要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柏林同德国外长马斯会谈，马斯强调对港区国安法影响的关注仍然未获得解释。马斯表明期望一国两制原则可以完全落实。王毅强调，任何地方都有国家安全的法律，而任何实行自治的地方维护国家安全亦都属于中央事权，反问香港例外的原因。另外，王毅指出，中德两国要共同维护国际团结抗疫，重振世界经济，让疫苗成为普惠可及的全球公共产品。王毅重申反对制造新冷战。在德国柏林的外交部外，有示威者抗议不满王毅到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白俄罗斯局势没有需要外部势力调停。拉夫罗夫形容白俄罗斯正在经历复杂时刻，西方国家正试图强行采取办法处理局势。他重申俄方将以国际法和俄白两国间所应承担的义务为原则，希望白俄罗斯能够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之下自主解决当前问题。白俄罗斯民众抗议大选结果，示威浪潮仍然未有平息迹象。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必要时准备好派遣后备力量进入白俄罗斯，协助当地回复秩序。法国总统马克龙促请黎巴嫩把握最后机会进行政治改革，他形容是黎巴嫩体制最后机会，又承认已经将政治资本放在台上。马克龙透露将会在12月再到访黎巴嫩了解进度。马克龙和黎巴嫩新总理亚迪卜会晤，但首都贝鲁特再爆发示威，要求马克龙拒绝和亚迪卜合作。这一次是马克龙上个月贝鲁特大爆炸后第二度到访黎巴嫩。法国查理周刊再度刊登五年前引致伊斯兰极端分子发动恐袭的漫画。法庭即将开庭审讯14人，指控涉嫌在2015年协助富雅十兄弟发动连串袭击。查理周刊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重刊有争议的漫画。涉嫌恐袭查理周刊的富雅十兄弟是阿尔及利亚移民后裔，相信由于查理周刊刊登过讽刺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而发动袭击，分别在查理周刊巴黎的编辑部、附近街道和犹太人超市等地方射杀，一共造成17人死亡，包括查理周刊的漫画师和编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

係咪？傳波好之餘，佢射波能力又高啊！呢、這個真係非常好啊！ 係啦，咁啊，唔知道有冇機會咧？下一屆咧協助 AC 米蘭咧，可以啊，同啊祖雲達斯可以抗衡一下啦。咁都知道意大利甲組足球聯賽咧都好多勁人噶嘛，譬如國際米蘭啦、啊，咁你睇到即係上次呢個歐霸杯咁啊，盧卡古跟住又有呢個亞歷士山齊士咁樣，所以意甲個戰場咧都幾好睇嘅。咁啊嚟緊美斯又唔知道會唔會去邊度揾食，大家都係仲打咗個問號啦。究竟會唔會去意大利咧？咁樣哇，如果係真係百花齊放啊！ 而家傳得最犀利係英超啦，咁又有傳英超咧就諗住眾籌啦，就一齊即係邀請過去美斯過去英超嗰度，咁啊結果唔成功啦，係咪？鬼死咁少錢，冇人抌錢落去。 係啊，依家傳緊話阿仙奴賣曬啲球員，有錢賣美斯喎。 咁你邊度會賣曬球員啦、啊？ 但佢賣咗好多㗎啦，你知唔知道咧？呢、這個阿仙奴咧係咁出貨啊！球會咧，琴日就喺官方嗰度宣布咧，將美希達利恩咧又解約啦。呢一位啦，阿美尼亞嘅國腳咧，正式啊加盟咧呢個羅馬嚇。咁啊，奧斯爾咧亦都好大機會放走啦，去中東揾食啦咁樣。咁所以咧，淨係呢兩三位球員咧放走咧，咁阿仙奴咧又好有錢嘅喎。咁樣原來， 但奧斯爾有啲奇怪喎，佢突然之間自己加粗喎。 嗯， 系啦，咁个原因系咩咧？系想留队啊，定还是想操得 fit 啲，跟住去外边揾食咧？嗬， 系啦，应该就有新东家啩，因为依家根据呢、這个天空体育嘅一个传闻咧，就话有中东嘅球会开出天价嘅合约，咁啊未知可唔可以打动呢一位咧德国嘅国家队嘅中场球员啊？ 但佢唔跑噶、哦， 系啊，咁 佢有广阔嘅视野，但佢唔跑。 咁可能中东唔需要咁跑动咧，技巧啲咧足球咁，我哋都少睇，系我哋都少睇中东波咁样，唔知道啊。咁啊另一位球员咧，戴卫斯华咧，咁啊以自由身咧就由曼城咧转会去到皇家苏斯达啊，去西甲揾。咁樣啦，咁但係咧，星期一咧喺球會亮相見傳媒之後咧，點知開完咧個 press con 之後冇幾耐咧，咁啊皇蘇咧就即刻即係皇家蘇斯達啦，即刻咧發聲明咧就證實呢一位34歲嘅球員咧確診咗新冠肺炎喎，咁樣，一過去簽約一做完 press con 就即刻確診，真係唔知係腳頭好定係腳頭唔好啦，係中頭獎啊，定還是咧中咗病毒啊嚇，咁啊希望咧大衛斯華都冇事啦，咁啊令到成隊皇家蘇斯達嘅朋友仔都可以健健康康嚟緊啊，迎來咧西甲啦，準備又再開波啦，咁嗱頭先講嗰啲咧都係有公開嘅朋友仔啦，咁啊恭喜佢哋啦，有啲又有新合約，有啲又天價轉會啦，咁樣咁啊，調翻轉頭咧，可以轉個角度講埋啊，美國網球公開賽嗰度啦，咁啊，呢位世界一哥啊，祖高域咧就亮相男單咧就順利過關啦，不過咧場內就威風，場外就被插，因為咧佢就倡議咧呢個新嘅球員組織啊，被指咧俾網球圈嘅人咧就話佢搞分化喎，咁樣好多名宿咧都出嚟咧係咁鬧佢啊嚇，咁啊祖高域咧就女女外外都受敵啊，因為今年咧其實祖高域咧都係麻煩多多噶啦，咁啊搞嗰個網球表演賽咧就好多嘅球員都確診，連累自己啦、太太啦，同埋多元嘅球員同埋多名嘅球員同埋教練咧都感染。到啊，饱受批评啊，咁佢依家咧又啊想用翻最傳統嗰個 ATP 嗰個球員工會、哦，想自己咧搞一個啊叫做 ER 嘅即係搞一個新嘅工會咁樣啦。咁所以就呢一、個都係要睇下事件點樣發酵啊。 你都幾多諗法嘅、哦？ 係啊，咁但係有陣時新嘅諗法。可能是好，但有時可能是更差的。 他暫時偏向更差的那方面。 是啊，那繼續留意著事件的發酵啦。那場內就繼續打著美國網球公開賽的。那所以大家網球迷呢又可以看看啦。既然去到美國啊，同大家看埋 NBA 方面啦。NBA 呢昨日未講過呢爵士隊呢要打呢 Game 7啊，搶七大戰的。那現在啊，即係一陣間就進行中的啦。今日早上就會進行呢一場的比賽啦。那但是呢仲有一隊嘅球队嘅对碰咧，都要打到抢七大战 Game 7，就系咧呢个啊雷霆同埋咧火箭队啊，咁啊雷霆嘅呢个控卫啦，基斯保罗啦 ，Chris Paul 啊，哇，好有水准嘅发挥啊吓，咁啊完全咁样击败。 到咧由啊呢个Westbrook 啦，同埋咧呢个啊夏登啊组成嘅呢个射波连线啊吓，咁啊果然系厉害啊吓，咁究竟抢七大战系雷霆赢啊，定还是火箭赢咧？咁啊要留待咧，即系过听日咧，大家就会知道咧结果嘅分晓啦。咁啊都系好事嚟嘅，咁啊中意睇网球就睇网球啦，睇 NBA 就睇 NBA 啦。 系或者再睇转会可以望埋咧，就系呢一位日本嘅后卫啊吓。 好， 咁啊佢嚟紧嘅时间啦，咁啊讲紧嘅咧就系34岁嘅长友佑都啊，加盟咧就系马赛。 系啊，系啊， 加盟马赛，佢自己本身已经34岁咧，仲可以去到法甲嗰度揾食。都算是非常之好的成绩噶咯，咁啊更加有指咧就系特好大啊，机会咧就可以同效力马赛嘅日本国脚咧就走争横竖啊，组织咧左右两边嘅防守闸咁样。 系啊，呢个防守闸就系嚟自日本嘅防守闸啦，咁样咁啊，去欧洲揾食嘅球员咧，尤其是日本方面咧，通常都踢得几好噶。 系啊，最值钱系买 Souvenir 咯，我觉得。 系啊， 两个日本球员系咪？仲唔系卖钱嘅时候？ 系啊，咁希望去到法甲嗰度踢波咧，有好嘅成绩啦，祝福佢哋啦。 打咧，敢唔敢我？この毛は死世界でも僕だけじゃ、ただ見るだけ。何ができるのわからない。けど君が胸を張って、とに守りましょう。言ってくれた。それぞれの魔法、施してみよう。強力戻って。 嘅歌曲系呢一队组合嘅 Tonic 啦。我之前呢只歌咧听听下嘅时候，喂，广东话点解今日播呢个咧？唔系广东话嚟嘅、哦。 诶、人哋有诚意啊！ 日文版本啊 ，Tonic 嘅《鬼灭之日》啊 ，featuring 咗丽英 as 小薯茄嘅。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讲到咧呢个国际间嘅新奇有趣事咧，其中咧就想同大家咧讲系嚟自巴西， 系 系啦呢一个嘅巴西咧，东北部咧就有一个偏远嘅小镇、但系最近咧繁忙起嚟、 出名咗。 系啦， 点解 咧？当地人咧都好忙啊， 系咩事？ 忙住做咩咧？ 同足球有冇关噶？哦，寻宝啊！ 就唔系运动，系寻宝。嗰度咧发生乜嘢宝藏啊？出现嘅事情咧、就从天而降啊！ 唔系啊嘛，会嘅咩？ 系啦，从天而降嘅乜嘢咧？除咗落雨落雪之外咧，喺巴西啊，巴西咧就唔系话落雨落雪，而系咧出现咗有陨石雨啊！ 吓， 系啊，落呢个陨石雨啊！咁就话咧，上个月19号咧，喺呢一个小镇嗰度咧，就有一场嘅陨石雨，即系有好多咧陨石咧就系跌咗落嚟，有成系200几块咁多。 哇！ 好啦，嗱，我哋听到呢啲咁样，哇， 跌咗噶啦 吓，系跌咗落嚟啦。如果比著我哋喺香港啊发生啲咁嘅事，或者我哋只听到咧、只会联想到好似天灾咁样，以为 系啊系啊，又惊佢会唔会即系飞落嚟 揼亲 人啊，跟住嗰啲陨石跌咗落嚟。啲人最緊張係咩咧？ 會唔會有外星人噶、啊？ 會唔會帶埋啲輻射啊？ 啊，係， 係啊，因為啲隕石可能佢帶埋啲輻射，咁你唔可以掂嘅、哦。你叫啲外太空人咧，唔係外太空，即係嗰啲太空人咧，翻翻落嚟地球嘅時候咧，啲人都要用啲嘟嘟嘟嘟嘟完一輪先可以掂到佢噶嘛。 嚇、即係唔係話就咁撲埋去？ 係啊， 好啦，比著我都係咁諗。即係如果你話喂，附近出現咗咩隕石雨啊，跌咗啲隕石落嚟、我都唔會話，哎呀，我又要去睇下咁。 係咯。 我都會驚死啊！ 萬一真係有外星人俾佢捉咗點算啊？ 又或者小白所講嗰啲輻射點算啊？但係咧，唔知點解喺巴西呢一個小城鎮啊入邊嘅居民咧，佢哋聽到咧自己嘅地方咧落咗一場隕石雨，有隕石跌咗落嚟咧，佢哋嘅行動咧係大家湧出去去嗰個地方度執嗰啲石喎、 執到啊！ 是執到的，因為呢這一場的隕石雨呢有成200多块跌了下來、據報道呢當中呢就最大那一塊呢都說會是很值錢下的、兼且呢就講到說呢那個的重量呢是達到呢是40公斤 哇好大嚿喎、40公斤、 當然啦你說好值錢，點解會好值錢啊？原來咧， 科研唔通啊？ 原來呢啲嘅隕石咧係有價有市嘅。係啲咩人會買咧？喺呢個世界上，包括喺美國啦，有一啲呢一個稱呼幾特別啊，隕石獵人。 哦，我以為係叫做譬如隕石愛好者呢啲添。 其實真係咯， 係咯，隕石獵人個名字就唔同啲啦。 稱之為隕石獵人。兼且有一啲專業收藏家，包括埋咧世界各地嗰啲嘅國家博物館嗰啲人員咧、就會咧係呢啲買家啦。咁咧呢啲巴西小城鎮入邊嘅民眾咧，佢哋知道之後咧，就趕住咧就撲出去咧，就係執呢啲嘅隕石。咁其中咧佢哋喺度數緊咧嗰個價錢係點樣咧？咁可以由幾萬蚊啦，以至到係幾十萬嘅港紙匯算翻嚇。嘅價錢咧去賣出嘅。咁所以原來有價有市。咁其中咧就講到話今次咧呢一批嘅隕石咧嘅碎片啦佢跌咗落嚟地球咧，系屬於太陽系啊，叫球粒狀隕石。咁佢咧有成46亿年歷史噶啦，咁講。咁仲話咧，呢一類嘅隕石咧，係咁多種嘅唔同類型嘅隕石之中咧，佢係屬於1%嘅隕石，係呢一種嘅類型嘅啫。咁真係好罕有啦。所以就咁貴啦， 係啦， 啊啲朋友咧，於是就話趕住出去啦，嚟到去揾啦咁，咁有一個例子咧就係咁嘅，咁有一位嘅民眾啦，咁佢咧就執到一塊咧係7厘米闊，係164克咁重嘅隕石， 係都唔算 好重啦，係咪？ 佢咧就擺喺網上賣啦。咁咧好快已經有一個美國嘅來自美國嘅隕石獵人咧，係同佢去講價啦。咁最後咧，佢就係用咗$10,000嘅價錢咧賣咗俾嗰個隕石獵人。嗱、 哦， 咁呢個就係一個例子啦。係咁樣 164克 嘅隕石， 7 cm 闊， 係啦，就賣咗$10,000啦。 嗯。 咁你可以計 咁佢 個個撲出去執咯，真係。 如果佢40 kg 啊，佢有一嚿係 40冇錯，40 kg。 咁嗰嚿真係幾廿萬喎、 啊，即係80几磅啦、 啊，係咪？係咯，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90磅唔夠。 你搬都辛苦啊，嗰嚿嘢。 咁但係個問題係咧，我都係嗰句啦，我就唔會撲出去執咯，因為都係驚有輻射啊嗰啲咁嘅嘢。不過咧，有另外一樣嘢咧，就可以大家咧都方便咧，你可以去欣賞啊，係咩啊？有冇聽過咧？喺澳洲咧有一個名勝咧，就喺佢嘅菲涅島嗰度咧，就去睇企鵝咧喺黃昏嘅時候咧行由海嗰度行翻上嚟，沙灘佢哋啊巢穴啊， 係啊係啊，我有聽過， 你有聽過 係啊係啊， 彭仔之前見過， 咁犀利啊！ 因為我有試過一次去澳洲旅行嘅時候咧、就其中一個景點咧就係去嗰度，係咁咧我嘅印象 好大 群 啊。 好多啊，真係。 係啊。 但係咧，我哋遊客咧就只可以咧喺個觀景台嗰度咧就靜候佢哋上嚟嘅啫。 嗯。 就我就印象最深刻咧就係好凍嘅原來。我係夏天去嘅。 但 係咧 都好凍。 一到黃昏5:00-6:00咧，個日頭收咗嘅時候咧，哇！現場係好凍嘅。 同埋好大風啊，會唔會啊？ 都係。又大風又凍。咁、但係咧見識過咧啲企鵝咧遊海嗰度咧，真係翻屋企咯喎。咁、咧就全部咧慢慢行咁樣行上嚟咧，又係傻頭傻腦咁樣咧，係好得意嘅。 但係會唔會好大陣味㗎？佢哋？ 哦，咁我又冇聞到，我記憶冇味道咯。 哦，咁都 OK 喎， 只係有凍啊。係啦，咁點解提呢一樣嘢咧？因為咧，其實澳洲嘅菲涅島嘅自然公園咧，都喺呢個疫情之下咧，要休園啊，即係要關閉啦， 當休養生息啦。 係啦，咁所以咧就遊客咧就都不能夠咧係可以睇到呢一個嘅近距離睇到啲企鵝咧係行翻屋企嗰個嘅狀況啦。咁啊點好咧咁？原來咧，最近咧呢一個嘅公園咧就搞咗樣新嘢，就話直播呢個企鵝翻屋企。 哦，呢、這個都幾好嘅方法喎，即係部 cam 喺度 lock 機搞掂。 其實係好簡單。 係啊， 點會依家先諗到呢？咁呢個元芳咧就於是喺社交平台嗰度啦，就開放咗一個咁嘅頻道，咁啊都係頭推出嗰兩日啫，已經吸引咗咧超過100萬人咧嚟去睇啦咁。 咁成績幾好喎、 啊？係啦，咁啊啲民眾啊睇過嘅，啲網友睇過，同埋咧元芳亦都收到好多啲feedback 啦，啲回應啦，咁咧都係話咧好治愈啊，即係話咧喺呢個疫情之下咧，大家咁苦悶咧，終於咧可以睇到一啲咧咁可愛啊，又賣萌。賣到極點啦，係咪咁多小企鵝咁樣？咁啊睇住佢哋咧喺日落西山之後咧，佢哋由海嗰度咧行翻上去沙灘，然之後行翻去佢哋嗰啲嘅巢穴嗰度咧，嗰個感覺咧好温暖。咁啊，而呢一個嘅自然公園咧亦都即係好開心啦，因為一個咁樣嘅舉動咧就令到大家咁滿足啦，同埋亦都讓大家喺咁沉悶啊、苦惱於呢一個疫情嘅心態之下咧，就再次咧有翻啲笑容。咁呢一種嘅企鵝遊行直播咧，真係值得再搞落去啦。 係啊，都幾得意啊！令我諗翻起咧，就是、日本嗰啲動物園咪好多係搞好多啲噱頭，就是、直播噶嘛。咁啊，直播啲動物嘅時候咧，佢哋仲有啲新嘅點子嘅， 除咗人落去啊， 唔係人啊，周圍都有睇啦。咁但係除咗直播啲動物之外咧，佢哋仲会睇下个点击率啊，边一种嘅动物咧系最受欢迎？ 跟住咧， 跟住颁翻个奖俾佢咯，即系送嚿冰俾佢食又好，咩都好，搞啲经历系啊，跟住画啲 graphic 啊，令到个网站嘅流量咧就不断继续高企咁样咯。 呢啲咧都系应该嘅，有啲鼓励性，其实都有啲好少嘅点子，但系咧又可以咧让大家咧又多一个娱乐啊，同埋有啲心灵嘅慰藉啊。正话咧听过有《鬼灭之日》嘅日文版， 系 就我哋香港人就唱日文歌。 日文歌 好啦，呢、这个时候咧有台湾嘅朋友唱广东歌《八三腰》。 仍似有醒嘅往悲雕，城市在渴望与追忆，谁人如

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英文啊，唔知点解我成日喺厨房度跣亲啊！ 哎呀，七月啊，有污糟嘢啊！ 真系有污糟嘢啊，不过系油污同埋水渍啫，抹翻干净佢就冇事啦。 我仲行行下咧，成日都撞到棘亲添啊！ 哎呀，都话唔吉利咯，执执啲风水啦， 执就执啦，不过执好嗰啲杂物，唔好阻住嗰啲走廊同埋通道。 咁我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食肆安全齐做足，家人开心又幸福。 港台电视三十一， 边度陪你同游恐龙国度？ 捐窿捐罅，发掘香港恐龙足迹。逢星期三晚日常八点半，恐龙大发现。 重塑史前世界，打破对恐龙嘅一般印象。逢星期五晚九点半，零距离科学史前系列。 一年四周，论尽恐龙嘅前世今生。星期五晚十一点，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 港台电视三十一，恐龙出没注意。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啦，继续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时间咧嚟到系早上嘅八点，诶，将近。讲到中啦，零九分。 系早晨啦， 阿欧。 系早晨，彭爷。喂，彭爷，我哋有个好同事 Barbie 咧，即系林慧啊。琴日咧都帮我哋咧即刻 check check 啊，究竟咧啊，琴日开学啊嘛，九月一号。喂，有冇得视像选班长先？喂，原来真系有咁样啊，咁啊 都如常吓。 系 呢啲开学咧，新学年咧，都系例必会做嘅。 系呢啲仪式嘢咧，其实都做翻开心啲。见到琴日好多家长都将自己嘅仔仔女女咧，嗰、那个着校服嗰个好执整嗰个样， 我系咪啊？都喺啲网站啊、社交平台嗰度，大家发放系咪啊？ 系啦，发放出嚟啊，跟住咧就对住个平板咁样上堂咯，咁啊，仿佛都好专心嘅，个模样都系咁样。 真系呢啲真系历史嘅见证啊！呢啲 系啊， 即系点估到会有一天咧系咁样去开学嘅咧？ 系系 亦都即系见到喺唔同嘅新闻媒体当中咧，都有即系走访一下啲学校。校長啦、老師啦，即係用呢一種嘅線上上課嘅模式嚟去開學咧，嗰、那個情況係點樣？見到咧即係屬於呢個教育界嘅朋友咧。都是非常认真啦，同埋都是满有笑容咁嚟到去上呢个网上嘅学习。 第一日都有啲叫做新冲击，同埋第一日都觉得 OK 嘅。希望呢个常态唔好继续持续咯，因为好似琴日文说有啲小朋友咧去厕所咧，佢哋有个喺个视像嗰、那个上课嗰个软件嗰度咧，可以揿个掣嘅。 有个掣系 揿个掣嘅。 Excuse me， 系啊，想去洗手间咁样。咁如果啲小朋友有系咁揿咁样点算咧？咁样啊？ 咁应该有啲方法咧去劝解一下嘅， 借尿遁啦呢啲，我哋旧时细个嗰啲说法。 不过你话咧。新常態還新常態，有一啲咧，即係上堂時候咧，我諗阿歐同我自己咧都會經歷過咧，就係、是。翻學嘅時候最興嘅咩啊？上堂嘅時候同隔離左右傾偈啊嘛，係嘛？好啦。你而家咧自己一個，即係我當係好多都係自己一個，喺個房間也好，或者係自己一個對住個 mon 嚟到去上呢個線上嘅課堂啊。 係 隔離左右 嗱，照計冇人咧，咁係咪會少咗啲傾偈嘅？ 即係冇咗好集中， 冇咗隔離左右傾偈呢回事啦？會唔會係咁？一定唔係。其實一樣，我可以喺另外揾個嗱，睇唔到我對手係點啦。於是我嘅手其實喺度打緊字，同隔離個 friend 咧喺度 text message 係啦，一樣傾偈，會唔會係咁咧？ 係可能係咁啊，有啲細路仔可能炒埋股添啊， 唔係啩？ 講笑啫。 咁嗰啲就真係唔止係細路仔啦，嗰啲 講笑啫。喂，今日天氣都幾好喎，同大家詳細咁樣講少少先。好啦，嗱，今日咧大致天晴同埋酷熱啊，但係局部地區咧有驟雨同埋雷暴，市區咧。最高气温大概34度到啦，新界就再高一两度啦，吹微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啦，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嘅，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啦。好啦，咁啊睇埋个农历先，今日农历7月15啦，通胜就话适宜祭祀啦、祈福啦。开光出行，造屋安门等等。咁但系咧就话今天咧就忌破土动土，置产啊，即系添置物业唔通吓，同埋掘井。今日咧都系不宜嘅咁讲。咁呢啲啊，大家参考一下啦。啊，咁样置产、啊。添一添置我嗰啲嘅地产唔通房产啊，咁呢啲都系同投资相关啊，咁好快咧，我哋又转个话题咧，同大家咧了解一下个市况系点样啊吓，咁大家咧可以继续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啦、 啊。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啦，呢个时候咧，阿 O 咧已经系接通咗我哋嘅财金达人嘅电话噶啦噃。 系啊，电话旁边咧已经有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早晨， 早晨，早晨 ，Kenny， 早晨，早晨啊。喂，睇翻市况咧就麻麻地啊吓，九月开局咁啊，琴日微微升7点啦，但系咧美股方面咧继续亢奋，道指咧升215点啦，咁啊标指、纳指咧都再创新高。今日啦，去到9月2号啦吓，咁啊今日市会唔会好翻少少啊 ，Kenny？ 其实喺恒指咧，我哋都讲咗好多个礼拜噶啦，都系咧就睇翻佢个 range 都系250天平均线同埋100天平均线之间啦。所以你见咧早两日就曾经都系威系细咁样噶嘛，谂住诶会唔会逼近呢个26000点咧？咁点知去到25800几咧，就啱啱就呢个250天平均线就落翻嚟啦。所以我觉得暂时又讲嘅话咧，都似乎就又唔会太差嘅个市。但系你话真系有个显著嘅突破嘅话咧，可能就都要啲时间，因为你睇翻而家个情况咧。都係繼續維持翻之前嘅局面咧，就係啲資金咧就係喺一窩蜂咧，都係啲新經濟類股份裏面嗰啲比較傳統類股份咧，尤其是內人啦，因為你內人公布咗業績都唔靚仔啊，同埋嚟緊前景都唔樂觀，主要係繼續要讓利啊嘛，咁所以啲其他啲傳統重磅類股份都冇乜力發力，冇乜力上啊，咁所以個指數嚟講嘅話咧，就未必話咁容易即係突破咯，咁所以變咗我覺得。都是那句啦，就是看个别股票啦，就不要只是看恒指啊。 咁啊，个别股份就抽只小米出嚟讲下啦。小米啊，升9% 啊，破顶啊吓，咁啊已经咧将个蟹货区咧完全清走晒啦。琴日 Kenny 都有讲啦，喂，大家齐晒货，咁啊系咪时候咧开车啦？小米都变大米啦，咁啊喺近呢两个礼拜有冇机会啊再掂到一啲再高啲嘅股价咧？咁样 Kenny， 我觉得好似琴日咁讲啦，咪有啲行话睇30蚊嘅，其实我觉得都。唔係話完全誒係一個天方夜談啦，睇個曬，即係因為佢能夠咧有一個咁低嘅水平咧翻翻去招股價，而且突破嘅話咧，其實嗰、那個儲咗力咧就唔可以提少，同埋都係配合埋佢而家大家對佢嘅基本面嘅睇法嘅轉變啦，即係尤其是佢嗰個係高端手機上面嘅比例咧，就似乎係開始增加得都幾成功嘅，咁同埋加到價嘛，即係你其實而家你睇翻智能手機市場方面咧，除咗蘋果喺第二季做得好之外咧，其實大部分咧都係麻麻地嘅，都有減價壓力喺度，但係小米就。 雖然整體嗰個出貨量跌咗少少，但係佢加到成11%價嘅話咧，咁其實都睇到佢嗰、那個高端嗰個形象咧，就似乎都開始慢慢係提升咗出嚟咯。 嗯，咁如果講開呢啲高端形象咧，有啲啊傳統嘅嘅工業咧，都係要走向啲高端嘅，咁包括咗啲汽車咁樣啦，咁都係走唔同嘅路線咁。咁但係咧，如果睇翻呢個汽車股方面咧，就有啲嘅分析咧，就都睇好嚟緊佢哋嗰個嘅勢頭喎。原因就話咧呢一個嘅中央啊，我哋國家中央嘅十四五規劃咧就嚟啦，咁當中咧會係推動咧所謂雙循環政策，咁汽車產業咧就應該會係其中重點啦。咁而家大家咧就喺度睇緊啲汽車股，會有咩隻我自己嘅重中之重擺喺邊好咧？咁樣 咁啊，琴日有啲汽車股都漲停板啦，講緊就係滬眾指數嗰度啊。咁啊 ，Kenny 汽車板係咪俾油啦？踩油啦嚇？ 其實汽車咧。就傳統嚟講嘅話咧，係任何國家都係啦。即係如果想推動經濟啊，推動嗰個消費嘅話咧，汽車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因為呢啲係耐用品嚟噶嘛。咁所以變咗你其實睇翻過往咧，都經常性有一啲同汽車相關嘅政策，譬如舊換新啊，或者係即係購置税減免啊等等嗰樣嘢啦。咁原本諗住咧，即係今年年初啊，都諗住咧就係兩會之後，其實就會多啲 focus 咧，就喺嗰個汽車裏邊嘅。咁都有，但係就唔係話好似想象咗咁多。即係我睇返而家似乎國家嘅政策呢都係希望就係話喺嗰個新能源 汽車，係咪 係啦，所以你見到其實譬如 Tesla 賣得好好啦，喺中國個增長方面係講緊成20-30%啦。咁另外比亞迪方面都係唔錯啦，估計都漲得好好啦。呢個係同嗰個中國個汽車嘅歷史發展有關，因為中國個汽車嘅歷史就慢，咁如果喺傳統汽車嚟講嘅話，就必須要係好多着重喺嗰個係mechanic 嘅機械嘅。咁個機械上面嘅話咧，其實你遠遠咧都追唔到德國或者日本啦，就即係唔好話去超越佢哋啦，追翻佢哋嘅水平咧都唔係咁容易啦。咁所以變咗就不如大家重新起步啦，就係、是、呢個喺新能源車啦、電動車裏面起步啦。咁就變咗中國咧就有翻一個優勢喺度。咁尤其是咧新能源車咧。是不需要 mechanic 的嘛，因為它得個電和埋得個 motor 嘛。咁變咗咧，你喺呢啲電子嘢啊，或者係啲嘢同一啲 motor 有關嘅話咧，咁依個係中國有優勢啦。因為你睇翻嗱，喺手機啦，或者係其他電腦啊，或者係嗰啲電子消費產品咧，中國絕對係 OK 噶嘛。咁所以變咗就可以唔需要咧就依賴嗰個機械性 mechanic 嘅嘢嘅話咧，咁就變咗喺新能源車嘅發展上面咧，就有機會係超越咗其他國家咯。咁所以我諗，我見到佢嘅重點咧，都係睇翻新能源車為主。 咁嗰啲傳統汽車股都係跟升同埋追落後嘅啫，因為見到琴日有啲傳統汽車股份都升成8-9% 上去，咁係咪都係比較短暫咧？這個升幅相對 其實佢車股係相對落後嘅，即少譬如吉利啦，我好中意啦，或者大家都人人都中意，但你見佢個升勢咧，都其實係即係唔係想象中咁勁咯，都係諗住初初去有埋依個係科創板嗰、那個。 A 股 嘅，咁之前可能有機會衝上20蚊嘅，但係都唔得，咁所以睇翻傳統車類股份咧，啲人都係審慎啲。 咁所以散股民就可以參考一下，同埋留意翻啊。轉個角度咧，講埋咧，澳門啊博彩倒收咧，連續跌咗11個月咯。咁如果下個月再公布啊，跌足一年啦嚇，咁樣咁。 咁呢個會唔會都係因為客觀環境引致 啊？ 係嘛、 其實預咗噶啦，呢個就咁。同埋你都睇到，即係其實係按月上邊嘅話咧，即係按月計啊，環比計都有改，開始慢慢改善。咁同埋呢個係。即係反映翻係即係好似頭先講係客觀嘅因素咯，但係而家唔同啦，開始咧就係慢慢澳門方面咧就係逐步咧同內地咧就係通關啊嘛，甚至冇去到十月，如果冇乜差池嘅話咧，去到十月嘅話咧就應該全國性咧都通關澳門啊嘛，咁訪澳嘅人數方面咧就必定會增加翻嘅啦，咁一般估計咧就其實都應該有機會咧係慢慢係年底之前咧恢復翻個博彩收入咧。 就去到正常水平嘅大概三成度啦。 系咁，但系睇翻啲豪赌股板块咧，已经啊可能受惠头先 Kenny 讲嗰个叫做法则啦。喂，其实个股价硬净得好紧要、啊，嗰几只龙头咁样，根本好似 冇、影响， 冇经历过疫症咁啊。 咁即系大家对佢哋有信心啦，系咪啊？ 系啦，究竟点去睇咧？ 银娱啊，已经翻翻疫症之前嘅水平啦。 系、 因为头先我哋讲嗰啲嘢系人都知噶嘛，因为系人都知道佢一定系咩噶。你最 worst 嗰阵时就停啊，唔开啊。咁呢個係最 worst 嘅啦，你唔會差過唔開噶嘛。 係咯。 咁跟住之後咧，你一定係疫症，大家睇到啦。其實尤其是澳門咧， 澳門做得幾好啊， 冇乜事噶啦，已經係啦。咁、所以變咗，其實你恢復正常嘅話咧，一定會、不過爭在時間上面啫嘛。究竟係今年年初年底啊，定係年初咁解嘅啫嘛。咁都價其實一定行先嘅，所以反映出。所以呢個問題就係話、大家知道嘅，但係個股價究竟反映大未咧？咁呢個就係關鍵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就如果你話去到即係十月啦。真係可以全國性恢復翻澳門嘅話咧，咁其實都會升一陣嘅，但係嗰陣就應該係獲利啦。 哦，咁啊，系啊，咁可能依家唔知系咪收集下啦吓，咁大家又多啲做功课啦，喺呢个豪赌股嘅板块嗰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声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该晒你，我哋下个星期倾过， 好，拜拜。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是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生命这好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消息，好消息啊！ 有咩咁兴奋啊？有咩好消息啊？ 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最近推出咗新措施，增设咗留任津贴，你同我都有份攞噶。 留任津贴即系点啊？ 为咗鼓励学员接受同完成六至十二个月嘅在职培训，从而稳定就业，展翅青见计划嘅学员受聘于全职在职培训职位，留任满三个月就可以获得3000元嘅留任津贴啦。 咁之后继续留任，系咪就即系每个月都继续有留任津贴先？ 正确。之后留任每满一个月就可以获得额外1000元嘅留任津贴，视乎在职培训期嘅长短，津贴金额最多12个月，总共有12000元啊！ 咪住先，系咪全职先至有留任津贴噶？兼职嘅又有冇先？ 都有，兼职在职培训嘅留任津贴金额咧，就系全职在职培训嘅一半。 哇，正啊，真系好消息啊！等我都立即上展翅青见计划嘅网站睇多啲详细资料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佛镜笑一笑，再想下我今日嘅目标或者我自己嗰日嘅时间表。有时间嘅话，梗系同女女嚟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翻一杯我鍾意嘅茶，咁我嗰一日就系充满正能量嘅一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仲有几分钟呢就去到早上嘅8:30。咁喺呢一个时间呢係阿欧要介绍我哋呢一个风 in power 嘅女主持。 係啊，朱海婷 ,Heidi, 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好劲 啊你啲风 in power。 係 啊，好劲。真係真係 ,negative 系咪负能量啊，但係。 哇，咁又唔 係 ,positive, 当然系呢。 系呢排见得你多啊，喺电视度。 係啊。系啊，系啊，嗰个啊， 唔系咯， 落广告嗰个啊，哎呀， 你喺电你喺电视就嗰只 power 啫，你喺电台就封烟 power 啦，变咗。 系啊， 封 烟 power 一样可以帮到你哋嘅。 好啊，有啲咩要话俾阿彭爷爷听啊？ 嗱，琴日咧就9月1日啦，咁啊，全部嘅學校都咧虛擬都開曬學啦，係咪？雖然而家大家都好關注究竟實體開學啊，究竟係幾號可以真係真實翻學啊？唔同嘅年級都有唔同嘅日子啦，暫時。但係咧，都先講下咧，其實咧雖然虛擬開學，但都係非常之認真嘅， 玩得好認真， 都好投入得好認真。嗱，攞我女女學校為例，佢哋就其實8月。 中已經開咗學啦。但你上學嘅第一日係做咩呢？係同你哋講下究竟啊網上課程有啲咩呢？佢哋用一個好靚嘅英文字叫 etiquette，其實就係有啲咩嘢嘅一啲嘅 manner， 即係有啲咩嘅禮儀啊，有啲咩嘅守則 都有規矩 嘅，要做嘅。係啦，有規有矩，有冇同大家分享一啲？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嚇。好啦。首先咧就係、必須要唔該你哋著齊整嘅校服啦。老師咧特別強調咧就係話唔該你哋係整套校服咧都換曬嘅，就唔好再係著上身，下身係著住睡褲啦咁樣。 咁鞋咧？ 咁啊唔使，即係咁又費事屋企。 喺屋企唔準著鞋，唔係唔準係唔使著鞋， 著拖鞋咯。 系啦，同埋好笑喎，佢特別提啲男仔，男仔啊，唔該你哋要梳翻個頭，就唔好仲喺啲頭髮豎起啊，甚至乎燒到你有個牙膏黐住一個嘴，而係講呢樣嘢係好好笑嘅，我懷疑係 咁唔得喎 ，Miss 或者阿 Sir， 女仔都可以黐笪牙膏喺個口嘅啫， 女仔都點都會抹走咧，唔會俾你睇到呢啲咁嘅出洋相嘅， 好好噶啦，證明個小朋友有刷牙，有啲冇牙膏嗰啲啊，真係牙都未刷啊，就已經開始開個。screen 出嚟睇啦， 正正所謂隔住個 mon 都聞到係咪啊？ 佢就係諗住網上唔係 4D 啊，冇氣味啊，所以你 知啦。 好啦，我就講明咧，你哋係借住咧，而喺度偷偷地喺側邊食零食、食早餐啦。你擺個水杯、水樽係可以嘅，但係就唔好偷偷雞仲喺度嚇擺緊嚿三文治落個嘴度咬一啖啊咁樣。係。同埋咧，呢個我諗咧就唔係話淨係上堂咁簡單啦。可能而家咧好多啲office 轉咗做 Zoom meeting 啊，即係啲網上。嘅開會咧都會提你哋嘅，就係咧可能我係個 host 咧，我而家講緊嘢啦，就唔該你哋所有人咧就將你個mic 咧就刪咗靜音喎。有冇人咁樣要求啊？ 係咪因為 feedback 啊？會有好 係啦，尤其是你上堂講係廿幾個學生，或者有啲係更加多嘅時候咧，你個個都開住個mic 咧，跟住真係會 嗡嗡得好， 係啊，我哋都試過， 係 啊，係 咪啊？ 試過係啊， 同埋。系啦，咁所以咧，啲同學如果我想發言嘅，我舉手，彭姐就話：好啦 ，Hadi 你開翻個麥啦，咁樣。即係呢個而家已經都大家都明白，就算啲小朋友佢自己都醒目識做噶啦。 啊，會唔會就其實根本可能已經有一啲 software 咧，就好似阿 O 頭先咁講咧，有個掣或者有個 icon， 你一 click 嗰個咧，可能熒光幕嗰個會出現咗一啲符號啊，原來係邊一位同學想發言？ 係啊，會啊。 咁唔使舉手啊嘛。 係啊，唔使舉手啊嚇。咁同埋啲老師問題。题又会问得多啲嘅，因为佢想你draw 到你 attention 啊嘛，即系平时喺课室入边咁，系啊 check 下你哋系咪真系freeze 咗个 screen 喺度咁样。 仲有冇啲咩规矩要守啊？ 同埋就系头先讲嘅发言要举手啦，就唔准熄咗个摄影机，唔准熄咗个 camera， 因为有啲咧扎扎地，尤其是初头个礼拜咧，可能好多嘢。媽咪、爹哋嘅，偷偷地坐咗喺隔離噶嘛，咁佢哋都話啊，頭一個禮拜都可以叫屋企人幫手嘅，但係之後就唔建議啦。咁變咗你唔好以為熄咗個 mon， 你可能喺隔離就問爹哋媽咪 tips 咁樣，有時上堂嘅時候。但係我哋都上咗咗成個月啦，外觀察咧最好笑嗱，有網上開組會啦，網上Barbie 都話會唔會啲學校喺度選埋班長嚇嗰啲咧？ 有。 但係最好笑都莫過於咧係上音樂同埋 PE 堂喺我哋觀察當中。 系点上咧？ 我都想唱到。 其实音乐堂咁可能就会系老师就牵头唱大合唱啊，大家就一齐唱啦。到时就冇得瞄个麦啦，或者系要你哋一齐到打拍子啦。我讲紧小学 level 吓。但最好就系 PE 堂啦。究竟你点样隔住个 mon 都令到佢动起来咧？ 企起身咯。 系啦，你呢个必须噶啦，咁所以上 P 堂咧就建议你，唔好喺房啦，可能喺厅啊，一个大啲嘅空间，要见到你嘅全身嘅。 好， 咁咧我女学校其中一招就喺度玩个 吓，玩咩咧？下次再讲吓。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延长部分中国货品的关税豁免期到年底，而并非一般的一年，没有解释原因。公告说涉及的货品总值大约3000亿美元，包括智能手表、蓝牙装置、口罩、呼吸机等医疗产品、直立式钢琴、不锈钢表壳等等。路透社报道，美国当局一般延长关税豁免期一年，但今次只有4个月，可能是华府有意迫使中方履行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

听日开始就增加啦相关检测中心嘅名额，市民咧今日系可以上网预约啦。咁当局亦都会喺今个礼拜六开始啦，喺长洲同埋南丫岛等等嘅离岛咧，系加设啦六个嘅检测中心噶。咁而讲到咧，预约寻日检测嘅市民咧，都系按时去到嗰个检测中心啦。咁入場之後咧，就要量體温啦，同埋用呢個酒精搓手嘅。咁之後咧就仲有好多嘅程序啦要做啦。咁啊，完成咗之後咧，就係連同等候嘅時間咧，加加埋埋咧，就話咧只需要係15至到20分鐘左右嘅啫。咁而當局咧，亦都預留咗大約有400,000個口罩，就向每名檢測市民咧派發咧係一包10個口罩，不過係先到先得嘅咁講。咁啊，呢一個咧嚟自係今天《星島日報》嘅頭條報導。 好，唔該曬彭仔，再睇下嚟自《文匯報》方面嘅報導啊。咁啊，講到咧就係本港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回穩啊。昨日新增12宗的确诊个案，咁啊仅仅只系有一宗咧系不明源头个案，患者咧就系一名64岁嘅地盘工人，咁啊个案编号咧就系4817，佢居于咧就系元朗嘅水蕉新村，咁啊曾经喺8月17日咧咁啊去到愉景湾智新书院地盘负责咧就系清拆嘅工作噶，佢嘅太太同埋10多名嘅工友已经被列为咧就系密切接触者，接受检疫噶。目前本港累計咧就有4822宗嘅確診，以及咧就一宗嘅疑似個案啦嚇。咁啊，張竹君咧就透露啊，該確診者工作期間雖然咧係有戴口罩，咁但係因為咧，我哋都明白噶，因為工作真係好辛苦啊，成日咧都要除一除個口罩，例如飲水啊，咁所以咧相信佢嘅工友啊風險亦都係高噶，因此咧就會安排佢哋咧係檢疫噶。咁啊，張竹君亦都呼籲公眾盡可能咧係戴口罩。如果需要咧，就係除一除個口罩嘅時間，亦都咧就係喺嗰個時候，特別咧就要同人保持住一個嘅距離啊！咁啊，其餘8宗嘅本地個案，咁啊都係此前確診者嘅家庭成員嚟噶。其中6人確診嘅時間已經入住檢疫中心，另外2人。在等候入住检疫中心的时间发现有病征送院。至于早前一名怀孕39星期的31岁孕妇确诊，有透露就说到该孕妇目前情况稳定，尚未分娩。对于无源头个案减少，张竹君就表示了，这个反映社区疫情正在就向好的方面发展，希望越来越少无源头的个案。如果保持着这种情况，希望是反映社区的情况，当然正在展开的叫做普及社区检测，都可以就令到大家知道社区的情况的。究竟比例是如何，究竟是怎样，或者是哪一些地方会多一些患者，都可以做一些较为针对性的措施的。以上就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好，麻烦小白跟着跟大家看看信报今天的头版头条。讲到就在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打击之下，7月份的零售额临时估计就是265亿元，是按年下跌 23.1%， 是连续18个月下滑，咁係較咧6月份嘅24.7%嘅跌幅咧，叫做輕微收窄咗，係優於市場預期嘅。呢、這個優係唔係憂慮嗰個優嚇，係即係好啊，係優先嗰個優啊。咁啊，銷貨量咧就跌咗，咁係23.9%嘅。香港零售管理協會表示啊，七月份零售額跌幅收窄，主要咧就係、是、去年六七月的时候呢，零售额开始下跌，有一个低的基数效应。虽然疫情缓和之后市民出外机会增加，但消费意欲都是低迷。因此零售业界呢计划下个礼拜推出一个电子印花消费推广计划来到自救的。咁好啦，大家听到呢一度呢，可能有兴趣了解一下系咩嚟啦。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以及咧係優質旅遊服務協會咧，就聯手會推出一個嘅手機應用程式嘅活動嘅。咁咧就暫定9月8日咧會登場，顧客咧就喺超過500间嘅商店消費賺取印花，就可以免費獲得獎賞以及係優惠。 咁而亦都強調翻啦，呢個計劃係鼓勵市民去買嘢啦，刺激零售市道，咁為期大約咧係六個月嘅嚇，咁大家到時咧就留意一下呢一個嘅計劃啦。呢個嚟自今天咧信報嘅頭條報導。 好啦，再睇下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講到咧就係 DSE 延期至到明年嘅4月23日開考，咁三個星期半之後咧就會完成嘅。咁2021年嘅文憑試咧有啲嘅應變安排嘅，咁最新嘅安排咧就係延遲兩個星期，講緊嗰個考試日期啊，延遲兩個星期去到咧就4月23日，咁5月17日咧就會完成嘅。咁放榜啊幾時咧？放榜咧就係7月21日，咁但係咧明年嘅時間啦，咁到底情況會係點咧？咁大家都系估估下啦，系咪？咁所以咧，又有个后备方案嘅。 点 咧？咁啊，话到如果疫情恶化，将会进一步咧延迟去到6月3日先至开考嘅。呢个系一个后备方案啊，吓。咁后备方案都有放榜日期咧，就会延期去到咧就系8月31日啊，吓。咁仲有个终极方案嘅。点 咧？ 咁啊，佢哋话到啦，如果情况恶劣至到冇办法举行考试，咁啊将会取消呢个考试。咁啊，参照住咧就系预测等等啊，等级嘅研究为参照预测等级研究为考生啊预测考试成绩，即系唔使考 平时咯， 系啦，即系用平时嗰啲分咧去到估算大家嗰个考试出嚟嗰个成绩会系几多咁样。 如果都真系已经预咗有一个咁样嘅可能性嘅话咧， 冇错， 咁啊变咗大家更加就唔好谂住咧临急抱佛脚咧应付到考试就得啊， 就要系全年嘅成绩咧都要做得好。 咁啊呢个系基本嘢嚟嘅，即系作为一个学生啦，吓呢个你嘅责任嚟噶嘛，读好个书， 冇理由净系考试先至系读书噶嘛，系咪？ 咁啊可能有个好嘅效應添， 可能係 即係變咗大家都注重翻平時嘅學習啦， 向好嗰方面諗。咁所以有個最新嘅安排咧，就喺呢一個嘅4月23日開考啊，希望可以順利開考啦。不過都有後備方案同埋終極方案啦。咁另外23科甲類科目啊，叫做評核大綱修正嘅內容咧，都有啲嘅更新俾大家。例如咧就會取消中文科以及咧就英文科嘅口試咧，即係 oral 啦。咁另外咧就係中文閱讀卷12篇指定文言閱讀篇章，減少2篇《岳陽樓記》以及咧就《六國論》至到10篇嘅，咁作答要求咧就不变。咁仲有啲细则嘅，例如咧就取消9科校本评核啊，包括咧就系譬如生物科、化学、物理啊、理科等等啦。咁精简9科笔试嘅要求啦，亦都咧有精简5科校本评核嘅要求，当中包括咧就系中文、英文、通识、設計與應用科技以及咧就係視覺藝術噶，咁啊仲有就係精簡體育科以及咧就係音樂科實習考試，縮減4科部分卷別咧就係考試嘅時間，包括咧就係地理卷一啊同埋歷史卷一等等嘅。咁有啲咩細則咧咁啊，大家都可以問翻學校啦，係咪？咁啊或者今日傳媒都有廣泛嘅報導噶啦。 咁相信咧呢啲咧其實就作為係當中嘅局內人啊，即係學生咧，佢哋就一定係自己最清楚啊，清楚過。过晒我哋啲大人 嘅，系啊，唔清楚即刻问老师咯，老师都好清楚啊。 啊，好，唔该啦，啊，大家要问嘅就好快啲问啦吓。跟住落嚟同大家睇下《东方日报》嘅专题新闻版嘅消息咧，就有关于咧啲Uber 嘅情况。咁就话咧喺2014年嘅时候咧，呢个 Uber 咧就喺香港成立分公司，就推出咧网约车平台，广受欢迎。咁啊，但系惹嚟咧的士业界等等嘅持份者不满啦，更加咧被指违法嘅。警方其後多次派人就放蛇假扮乘客拘捕了這些司機，控告他們駕駛汽車以作出租或取酬載客用途。部分司機選擇認罪，但亦有司機提出抗辯，被法庭定罪。其中就24名司機更加集體提出終審上訴。終審法院昨日就一錘定音，就在聽取司機的理據之後就駁回上訴，維持司機是非法載客取酬的判決，並且是押後書面解釋的。這個來自今天就是《東方日報》的專題新聞版的消息。 再看來自《城報》方面的報導，都是一單傷人案件的報導。讲到咧就系港铁将军澳站寻日发生咧就恐怖嘅斩人案，两名咧就系公司叫做惠安嘅公司嘅护卫员啊，以及咧就一名技术员啊，寻日下午咧就喺将军澳地铁站内嘅恒生银行维修柜员机嘅期间，一名前同事突然之间走近，并且用一把咧就大概12寸长嘅利刀刺向其中一名男护卫嘅颈部，咁啊佢颈动脉咧系割破噶，咁啊浴血倒地昏迷不醒，咁啊送院之后咧就抢救不治， 同行的另一护卫员以及就技术员阻止疑犯再施袭的时间，亦都中刀受伤。咁啊，凶徒咧弃刀逃离港铁站，途人协助追截以及就包围凶徒。咁啊，当其时咧咁啱亦都有冲锋队人员啊赶到，咁啊拘捕疑犯噶。咁啊，据讲啊，疑凶亦都咧就系任职啊惠安公司啊。咁啊，初步咧相信行凶动机系同工作职员存有人不满被排斥啦，不涉及咧就系金钱以及咧就系感情纠纷噶。咁另外咧，警方亦都咧就系话到啦，就网传啊被捕男子系前警员一事咧，咁啊警方澄清啊犯诶疑犯啊从未咧就系入职警队噶。咁啊睇翻啦，咁啊惠安有限公司就表示啦，咁啊对于有员工喺工作期间遇害，咁啊公司全体人员亦都表示咧就系哀伤同埋悲痛，案件已经交由警方深入咧调查，咁啊公司不便评论啦。公司对此咧就系受害嘅家属啦表示深切嘅慰问，亦都咧会设法啊协助家属咧就系渡过难关噶。咁至于恒生银行嘅发言人方面亦都话到啊，收到外判公司嘅通知，表示有护卫员喺港铁将军澳站维修自动柜员机期间受伤，并且送院治理。咁啊由于相关的维修工作不涉及现金的处理，据说外判公司表示事件当中并没有金钱的损失。以上来自城报的报道。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哇 ，Good morning 啊，小白 ！Good morning 啊，华梅姐， 真系开心啊，今朝 系啦， 因为咧好松动啊啲时间、啊， 慢慢讲啊，我哋可以 好啊吓。嗱、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Good morning 啊，我系华梅啊。嗱、啊，今天咧我准备嘅 hashtag 咧。都是呢同政府而家呢是大力推行緊嘅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呢是有关㗎。 喔、 我自己呢都好关心呢呢一个嘅计划嘅进展啦，同埋佢嘅推行啊、以至落实嘅时候呢大家呢点样去参与啦。咁啊从呢一个寻日即第一日啦吓。咁、我呢都啊睇返有好多唔同嘅观察啦、都幾特別嚇，咁、亦都咧見到啊，原來都有 walk in 嘅喎， 係啊，有 walk in 客 嘅，真係仲要個數目咧，即係全港咧咁多個檢測中心咧，加加埋埋，哇，都有成8000個 walk in 咁樣。 係啊，我見到好多檢測中心咧，嗰啲記者、傳媒朋友影嘅時候，哇，嗰、那個門口都係排曬長龍添喎。 嗱，咁咧即係話咧。当然最好呢我觉得咁嘅都系呢均真啲喺网上做个预约嘅、登记呢就会比较好啲啦，唔系人哋呢嗰啲中心呢即系你一下子呢个个呢都唔预约咁，然之后 walk in 呢博大雾呢系人家依家帮你做呢都真系呢系叫做呢好㗎啦，咁但系呢佢都有权呢先系做咗人哋登记嗰啲先㗎嘛，系咪、 我觉得大家又可以试下咁諗嘅，如果整身份证嘅登即系登记先，跟住先至去整，咁、效率又会高啲啦，整出嚟又靓仔啲啦，系咪？ 即系亦都唔好打乱人哋原先嗰啲嘅工作安排，系咪？唔系突然间咧啊，有啲嘅等耐咗啊，有一啲咧系乱子出咗嘅时候又赖呢样赖嗰样就唔好啊吓。嗱、好啦，咁另外咧。我见到呢有样嘢呢都值得呢系同大家呢去hashtag 一下啦，就系、是、呢 因為有機會可能你是今天開始才去做這個的檢測嘛、 嗯、 如果呢你去到這個檢測中心那裡可能都會有呢、在昨天的朋友呢試過那個情況的、 嗯、 當然呢我們現在知道呢那個的採樣的方式呢、很多朋友都試完之後就說、啊、不通的、嗯、是有一點呢好像呢、會有些作嘔那樣、啊咁、那、嗰個作嘔咧，其實即係等於你朝早刷牙咧，你個牙刷深入少少，你都會有嗰種感覺、啊。 刷刷下唔少篤入咗嗰種感覺， 即係你放得入少少，你都會有嗰種嘅自然反應嚟噶。咁、嗯、啊，即係唔係話係搞到你作嘔嚇？ 唔係應該係一下嘅啫，嗰、那個都係。 嗯，嗱，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又知道係唔痛啦，時間咧亦都唔會話花得好多啦，嚇、啊。咁、 嗯、 啊，除此之外有一點咧，啊。真係呢啊冇諗到喎、啊、咁點好呢就係、是、關於呢大家呢去到呢啲檢測中心之後呢坐低準備呢要攞嗰個採樣啦。 嗯。 咁你係需要點呢原本呢係坐喺度。原本你係應該戴住嘅口罩㗎嘛。 係呀 啊要除口罩、啊。 係啦即係話有一個動作呢你係要務必要除低嘅口罩先、嗯、然之後先可以啊或者擘大个鼻哥窿，咁嚟到咧去俾嗰啲嘅人员咧去做采样噶嘛。 嗯，啱、嗯。 好啦，你除咗口罩，请问放喺边咧？ 会唔会系自己自备一个嗰啲叫做放口罩嗰啲安全袋咁样啊？ 系或者个夹啊， 个夹啊， 又或者系密实袋啊咁样。 纸袋入边可能大会唔会提供？ 呢一个咧。就是真係大家咧預約咗去做檢測嘅朋友嚇，你就咧幫幫手做多樣嘢、嗯，就係、是、咧都記得帶一個咧係愛嚟咧係放低個口罩一陣嘅， 嗯， 呢個用途嘅嗰、那個嘅保護。夾啦，或者係快佬啦，或者係套啦，或者係可能係大條啲嘅紙巾啦，或毛巾啦，乾淨嗰啲啦，預備一個，因為咧，當你去到呢個檢測中心咧，有一啲嘅朋友就發現咧，佢哋除低口罩之後咧，真係一時間唔醒起啊！ 嗯， 啊，咁放喺邊好咧？咁有啲就話放喺台面啦，有啲咧放喺自己大髀啦，有啲咧都真係冇乜特別處理咁。因為咧，當你係做完呢個採樣咧，你係需要戴翻個口罩嘅。 我諗如果譬如好，例如我自己啦，假如我真係我又唔記得咗拎住嗰啲嘅夾咧，我會直接問佢咯。你會唔會有啲嘢俾我包一包住，放一放住個口罩先啊？ 你可以咁嘅，咁咧我相信咧現場都會有一啲咧係清潔乾淨衛生嘅紙巾咧，可以借俾你咧、 嗯， 或者俾咗你咧攞嚟包住。咁、但係咧。如果呢样嘢可以咧，我哋自己咧，反正都预备去嗰度做呢个嘅检测，都系咧帮成个社会嚟到去做一件好事嘅时候，咁啊，不妨自己都带定呢一个你常用嘅啦， 系 咪？ 系 啊， 你平时去开啊，出街嘅时候都可能会有噶嘛，咁、 嗯、 啊好过啦。啊，嗰阵时候你除低咗又唔知放边，之后你又要带翻，除非咁，你自己有自备一个新嘅口罩、 哦， 又或者不如咁啦，检测中心嗰度每个中心咧都预备一啲咧口罩，系咧爱嚟俾呢一啲嘅检测嘅人士完成之后，俾一个新嘅口罩佢用。 嗯、 正话咧，我听到啦，原来话咧政府都预留咗400,000个新嘅口罩咧、 嗯， 就爱嚟咧俾检测嗰啲人咧，就完咗之后俾佢，话每人10个先到先得。咁不如唔好咁豪啦，拆翻开佢一个一个咁俾。你而家又成60几万人登记咗嘛，咁、你之后再加啲添咯，咁咪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啦。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嗱，我话梅姐今日#系唔想检测变利 步，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东港中心。 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彩虹道，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排到窝打路道。在新界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如果子女在2015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下载。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呢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郭家耀郭生帮我们分析大市的。郭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郭生，咁睇翻咧，琴日港股咧就微微升七点啦。咁但系关于九月嘅开局咧，应该点去分析咧？今日市方面，你又点睇啊？ 系啊，睇翻就近期个市况都系一个好淡增持价局啦，指数都系25,000点徘徊为主。外围就琴晚美股都系继续强劲嘅，咁啲科技股都再创新高啦，纳指同埋标普500指数系收市新高嚟嘅，咁啊整体个气氛啦，外围都仲系理想啊，不过港股近期啦，个走势似乎有些少跟唔上啦，科技股表现都仲系几强势嘅，咁但系一啲传统类股份啦，早前出嚟嘅业绩普遍都唔系太理想，咁所以就对个指数嘅升幅系有一啲限制。咁同埋就大家睇禮拜五收市之後啦，恆指個季檢嘅結果就會生效啦。咁啊好多即係原有嘅藍籌股啦，個比重都會被調低，咁變相就會有啲技術沽盤咧出現啦。咁啊對指數都仲係有啲壓制嘅作用啦。咁暫時睇就比較大機會咧，指數都係喺一個即係上落格局啦。咁啊估計都係24,500到25,500呢1,000点上落為主啦。 咁大市就咁样走向啦。今日呢听众刘先生呢就问隻呢1813合景泰富集团，咁去到十日嘅低位啦，咁佢之前买嘅大概15蚊到啦，问下郭生呢应该点去分析呢隻股票嘅前景呢？ 合景泰富就早前公布出嚟嘅中期业绩都算理想嘅，咁即係大家对即係譬如佢个核心利润嘅增长啊，同埋即係派息嘅增加呢，都系即係正面嘅反应。尤其是就即係一方面咧，喺業績入邊顯示得到啦，佢租金收入嘅增長都係比較理想啦，呢個對往後業績嘅穩定性會有提高啦。咁其次就即係佢亦都公布咗分拆物管公司嘅計劃啦，呢個對提升翻即係公司業務嘅一啲價值咧，都係有幫助嘅。咁最近即係成個內房板塊可能因為一啲政策消息咧，就有啲調整啦。咁但係合景嚟講咧，整體個盈利增長啦，因為呢幾年佢賣樓都唔錯啦，咁所以都打好咗個底。咁嚟緊維持一個雙位數字增長，應該唔係太困難啦。咁再加埋分拆消息，我預計就之後應該股價會有翻啲表現。咁雖然而家有些少虧損，但係我覺得都可以繼續持有啦。咁等待一啲好消息嘅出現嘅時間啦，個股價已經可以反彈翻上去啦。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唔該曬，拜拜。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與你。 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时间嚟到星期三嘅9:09早上时间吓，咁啊继续咧晨光第一线，又话 O 喺度 ，Hello 啊彭爷， 系啦，有我彭仔响树，咁啊亦都同大家咧再次讲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咧。今天咧会系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咧大约34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日会吹微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系持续酷热啦，咁而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嘅。现时嘅室外气温都系 keep 住喺29度啊，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系咁啊，9月2号咧继续要开学噶吓，咁啊 上紧堂啊，应该 系啊呢个时间咧就交俾啊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好同我哋上下唔知咩堂咧。 9点钟，听一听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今个星期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就承接住上个星期咧，应承咗大家咧会继续请嘅女校长同我哋解构下咧今年咧升小一嘅一啲实用锦囊。早晨啊，女校长。 早晨，各位家长早晨。 啊，嚟到戏玉，大家都好担心同埋好关心嘅小一面试，我有冇啲乜嘢咧嘅小锦囊啊，或者知道啲模式啊，大概咧系可以俾我哋点样准备咧？ 其实呢今年呢是大家从未遇过一个咁嘅时间嘅。因为疫情嘅关系呢好多嘢又冇返学啊，咁又有好多嘢都冇办法可以进行。而家不嬲呢其实啲学校都会，如果係私校啊或者係直接学校都会有 interview 㗎嘛。咁但係呢而家又唔敢做啦，变咗学校呢就希望啲小朋友有啲学校就叫佢寄个 video 过嚟嘅。咁但係我自己咁样睇啦，寄 video 呢其实我哋做校方呢都要好小心。因为如果是家庭的支援多啲，家长心机摆得多啲落去，或者佢有啲 professional 嘅人啊帮手去影啊，咁嗰个 video 会靓啲嘅。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如果系真系自己家长自己就咁拍咧，你仲更加拍到佢真实个面嘅。 系，我谂我如果比咗系我咧，我就系嗰啲最简单嗰啲，因为我乜都唔识，我净系识拎住个手机拍嘅啫。 但系要 train 咗佢哋几次先啦，第一样嘅 training 咧就系佢自己肯讲嘢啊。因为啲细蚊仔咧，明明你话佢哇，佢好黐渣噶，佢成日讲嘢噶，但系佢一到呢啲咁嘅关头咧，其实佢唔肯讲就唔肯讲。咁所以家长如果系横掂而家如果时间咁充足喺屋企咧，多啲同佢倾偈，等佢 vocalize 佢自己啊。建议咧就系可以俾佢哋有时攞本书读5分钟，咁大家都好开心咁样。咁咪整整下佢识得用自己嘅语调，我系乜乜乜乜，原来我最中意系苹果。咁如果家长嘅侧跟可以提示佢呢啲嘢嘅， 即系呢个都系要日子有功啦。即系而家常常去练习，咁到期时咧，佢就人哋问紧乜，佢都好似已经试过晒啦，答过晒一次啦咁样。 是啊是啊，而且小朋友学嘢系快嘅 ，once 佢即系一开始佢自己冇咗呢个胆怯啊，佢自己肯咧。哇！佢真系冲得好快嘅，我哋见到细蚊仔唔系几出声，但系佢一冲过咗呢个关咧，其实佢会做得比我哋想象中好嘅。 咁但系其实如果你话一般家长咧，可能都唔系好识得教个小朋友，譬如一啲表达方面啊，又或者系说话方面啊等等，咁有啲咩方法可以帮下佢哋咧？ 我觉得可以帮助佢哋表达佢自己个情绪咯。 嗯， 我觉得表达情绪一方面，你唔系净系为咗嗰、那个。即系面试嘅，但系佢第日读书嗰阵时候，或者佢出嚟做嘢都会应用到嘅。譬如我哋讲紧，如果一个细蚊仔讲紧啲图画有噶啦，如果佢系唔开心啊点，佢系嬲系点咁样，变咗小朋友咧个敏锐性系高嘅。咁佢知道自己原来系胆怯嘅，我惊嘅咁，咁变咗样可以克服呢样嘢咯。即系唔需要一定要专业嘅人士去做嘅，其实即系好 caring 好爱细蚊仔嘅妈妈咧，佢喺用唔同嘅语气、唔同嘅情景里边咧，佢都可以俾咗小朋友一个自信。 其实咧好多人咧坊间就话啊好紧张啊，又要话去竞争一个名额咧，去参加嗰啲面试班啊 ，train 几个月去做呢啲嘅面试啊。女校长，你又觉得呢一样嘢系咪真系都几可取，定还是都唔一定啫咁啊？ 我系会感觉到唔系一定嘅咧，但 无可否认呢，若果是有个游戏的元素摆在他的学习呢、 嗯、 其实会学得愉快一点，还有自信一点。 咁、嗯、 如果他去到这些补习的话 ,playgroup 啊等等呢，其实会多几个小朋友在这里。咁变咗佢可以尽量发挥到呢，咁又系一个优点。 嗯、 但系呢点喺屋企做唔做到呢，系做到嘅。 系。我諗啲双职妈妈即系成日都要返工嗰啲呢，就可能会忧虑啲啦。因为始终自己可以落手落脚去培训个小朋友嘅时间同机会呢，的确系真系少啲嘅。咁好啦，如果真系呢要教下啲在职嘅家长，哦、我哋呢都要准备下嚟緊嘅面试。其实除咗话呢面试嘅内容可以呢提早同小朋友喺屋企预习下之外啦，仲有啲乜嘢需要准备呢？ 其实小朋友无论个预习到几多次呢，佢去到面对返嗰啲 panelist， 即係嗰啲问句嘢，佢完全唔系咁嘅答案。 係 呀，你好心急㗎、 嗯、 譬如你叫佢啊，你屋企呢就自我介绍啦咁样，咁、嗯、介绍得好。咁、嗯、去到呢试过有小朋友家长我问我听，佢去到问佢啊，你介绍自己呢，佢讲返佢屋企最鍾意去边度玩。咁嗰个父母呢即跟乾着急啦，哎呀点解你要练咗咁多次呀、啊、咁但係得意囉，呢样嘢我哋就唔可以怪佢、 嗯。 我觉得如果你能够俾佢喺平常嗰阵时呢，其实佢係将佢学习唔觉意，即系将佢学习融咗落去玩嘅， 系 嗰度咧，其实佢就会深刻印象。 嗯、即系最真实嘅反应，其实真系要唔可以话，诶、哎，我预备定个讲稿就背咗佢啦，但到时可能完全唔系讲紧嗰啲。 唔系噶，我举个例，譬如你手中有啲玩具啦、啊，有只狗啊，有只猫嘅，咁、 嗯、 可能你捉咗揸住佢只狗咧，就叫佢当自己系狗。嗱、 哦， 而家呢个狗狗咧，呢、這个狗仔咧。佢叫做乜名？我你改咗佢咩名啊 ？Lucky，OK，Lucky 而家介绍自己啦。咁啊，帮将佢做咗 Lucky， 咁佢咪介绍啦，要谂啲特征啦。跟住你可能攞只猫啦，你自己都做埋、 嗯， 就唔能够净系佢玩，你又玩。咁嗰个互动咧，令到佢有趣味咧。但系佢学到原来介绍嘢要依啲、 嗯， 介绍个相貌啦，教住佢中意乜嘢食乜嘢嘢咧，佢特质点啊，佢形状系点啊，咁咁整下整下咧，哇！一个假期咁多日，佢其实学嘢快过乜？ 即系其实刺激咗佢好多思维同埋想象啊，已经 系啊，要将佢嗰啲嘅 imagination， 将佢想象力咧无限咁样去伸延。 嗯， 佢系天马行空得嚟咧，系你好诧异嘅。 系，另外咧，我都有听过啲家长就话啊，都好俾心机训练噶啦，但系咧唔知点解啲小朋友把口仔咧就叫极都唔开嘅，好似咧唔讲嘢，咁点算好咧？ 我有时就叫啲家长俾佢做角色扮演咯。 系。 调翻转咯，譬如你而家系妈妈，我系猪女咁样，阿妈妈咧就问猪女中意去边度食嘢啦，咁样咁答啦，咁佢啲角色扮演好得意嘅，佢咪喺嗰度学到比琴晚咯， 嗯， 系学大人嘅语气咯，原来大人嘅语气嗰阵时咧，希望对方系回应噶嘛， 系 角色扮演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嚟嘅， 嗯嗯。今年咧都有好多学校啦，我知道转咗做网上面试嘅形式啦。咁咧有啲家长咧就会好似阿女校长头先咁讲啦，啊，如果咧职场面试咧，可能都系坐喺个小朋友隔篱嘅啫嘛。 咁 啊，见到佢有啲乜嘢反应啊，或者答案同佢心目中嗰个答案唔一样嘅时候咧，哇，都唔知提佢好定唔提佢好、啊，咁点算啊？ 如果你唔提咧，同埋你个面色唔会突然间沉下去咧， 黑晒面咁啊！ 系啊，佢望一望你，哇，个心惊啊！原来阿妈我答错咗你，但阿妈已经好。咁唔得嘅，有个家长有个爸爸仲出去净闹佢，闹到佢死咁样，咁唔得嘅。佢以后咧就好惊同埋好憎去 interview 啦。 系 拍 video 又唔好话过分夸张嘅，即系好平实咁样啦。我觉得可以讲下佢屋企做啲乜嘢嘢啊，即系佢自我介绍时，啊，我唔系，我成日都帮手即系攞碗出嚟。个台度食饭嘅，食饭我又会执下嘢，我帮姐姐咁。咁呢啲少少嘅劳动咧，其实系可以表达出佢自己个 character 个性格嘅。 系，其实听咗咁耐咧，即系综合咗上一次同今次嘅内容啦，我都觉得咧，其实如果小一咧，好似都几睇重小朋友嘅个性啦，或者佢自己经过可能学习其他嘢又好啦，经过学校嘅成绩又好啦，反映到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咯，即系好似呢样嘢比较重要啲。 是反映翻成个家庭系乜嘢，所以家长就算喺 interview 啊或者系拍 video 嗰阵时咧，其实都系攞四个重点嘅。第一咧，个小朋友自己，个小朋友要认识到自己系乜嘅，譬如佢个名系乜嘢嘢啊，佢自己喜欢乜嘢嘢啊，甚至我喜欢啲咩生果啊，喺屋企中意做乜嘢嘢，咁个关于个人。咁第二样嘢咧就关于屋企个 routine， 即系个常规啊。原来我哋中意睇波会睇到嘢嘅，或者睇剧集会睇到嘢嘅。咁、如果佢又有作息有序咧，咁我细蚊仔就会话：，咁、我哋通常七点钟啊食饭嘅，咁朝头早几点起身啊？我哋翻落嗰阵时七点几，咁即系总之有个 routine， 有个程序喺咗佢自己度咧。咁佢讲说话嗰时咧就 confident 啲，就唔系话作啲嘢出嚟嘅。第三个范畴咧就系佢同屋企点样去活动。譬如佢带我去沙滩，佢教我睇下啲花，咁呢个又一点咯。最后一样嘢咧，我觉得要讲咧，就系佢究竟有冇做啲，我哋唔好讲一定系义工啦，有啲其他同社区系有接触嘅活动。家长有时好刻意带佢某某地方度，哎呀，我做咗做义工啦，唔探探咩啦。无论如何，有咗呢个经历咧，系种入去佢个心里边呢粒种子咧，佢系知道自己系要帮手咁样咯。但我又在这里、就是、有句说话送给各位家长，不用心急。小蚊仔的成长是要时间慢慢浸的，就是、好像酒一样，你浸得越久它就越好味的。如果是我们培养小蚊仔，我都要给很多的心机和很多的灌溉给他们。祝各位有个好方法进去你自己心仪的学校。 是的，我都很相信旅校长讲的说话，其实大家去帮他选一间适合他的小学的时候，都是希望他可以在这间学校里边咧，有一个适合佢个模式啦，同埋佢自己中意嘅环境咧，令到佢呢一颗种子可以茁壮成长啫。所以就唔好太执重于家长嘅偏好，觉得啊，我一定要读呢一间学校，因为咧我就想佢第时大个咧就做乜嘢行业嘅。咁反而就唔系呢一个方向咯。 唔系呢个方向啊，太遥远啦。而家个世界充满晒不稳定性。总之我哋觉得边样嘢佢系适合嘅，咁我哋就放手俾佢去咯。 系啦，咁所以好好把握时间咧、啊，多啲同小朋友沟通啦。 好，多谢晒校长，拜拜。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I 已没有力气，尽算着你心里，反多一秒谦卑。只好怪罪我没法避开你，离有春时生，尽时有话而生，只想得你欢喜。明明爱你不讲多么诡秘，我在正中预备，暗地去守。太敏感却假装不生气，存在危亦有机，无奈是我了解你，喜爱的不是了解你，这想法愚蠢加肤浅，勉强去用妄想拥有它，尽管从未分离。我想用一生的等待爱着你，用我立我在身边是福气，谁没有妒忌，我用我把戏去充当他不会爱的知己，我不想用一世纪等待责备你，如有自信自主都属于美，原谅我没有话放下戒备，终于到再会期，我找到何须唉声叹气，留下定远飞，真不想斗气，痛过以后放开，独个都会快乐。离有尽时散，尽时有话而可充当一世知己。明明爱你都好，应该舍弃。 在正中预备，暗地去守护你。太敏感却假装不生气，存在危亦有机，无奈是我了解你，喜爱的不是了解你。这想法愚蠢加肤浅，勉强去用妄想拥有它，尽管从未分离。我想用一生的等待爱着你，用我那我在身边是福气，谁没有想用一世纪等待责备你，如有自信自主都属于你。原谅我没有话放下戒备，终于到再会期，我找到的不是你。我想用一生的等待爱着你，用我那我在身边是福气，谁没有妒忌，我用我霸气去充当他不会爱的知己。我不想用一世纪等待责备你，用我任性地去觅我福气，还胜出于妒忌，渐渐迎合你，终于到了限期，我真不想这 平时见到佢咧，都系喺后边做和音嘅。今日咧行前啲啦吓，有佢自己嘅作品，作品名字叫做《明明爱你》啊。唱嘅咧就系佢啊，钟达恩。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9:26嘅时间，追踪31啊！今日咧电话侧边又话唱喺度啊！早晨，刘昌， 早晨，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啦！ 喂，今晚有咩睇啊？ 今晚先同大家介绍夜晚8:00有然后之战啊！ 咩战咁巴闭呢个系？ 然后之战即系顾名思义啦，即系立法会选举咧，原本系呢个星期日嚟噶嘛， 系啊， 延后咗啦。咁呢个节目咧就同大家各全方位探讨下咧，延后咗呢个选举对呢、這个。香港有啲咩影響嘅？ 這個緊要啊，即係直接同我哋民生好有關係啊！因為施政咧就係施政落民生嗰度噶嘛。如果我哋都唔了解立法會嘅過程嘅話咧，我哋真係好難揣摩到將來個勢頭係點去啊！ 冇錯啦，嗱咁今晚咧就會揾到咧幾位咧呢啲第一次報名參政嘅嗰啲政治素人啊。今年又本來有好多政治素人參政嘅嘛，參加選舉嘅，咁但係又未有得選啦。咁究竟來年佢哋未來一年會點做咧？ 系啦，个部署方面又点咧？ 系啦，咁另外咧又会有一个环节咧，同大家探讨下咧，即系呢个疫情压后咗呢个选举啦。咁有声音咧就提出就话想设立呢个境外投票啊。咁政府又话会研究下。 系啊系啊。 咁究竟呢个实施境外投票有啲乜嘢要考虑嘅咧？咁今晚同大家探讨一下。 好，咁等大家认识多啲啊吓。好，跟住啦，8:30。 8:30有日常8:30啦。咁今晚咧同大家傾下呢個廣東話兒歌嘅發展啊！ 係啊，好聽喎、啊，又好睇喎、啊，係咯、 啊。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細個聽過咧一首兒歌叫《十二隻恐龍去野餐》？ 係啊，有啊，梗係有啦、啊， 甜歌嘛係嘛？ 係啦、啊，咁最近仲有人改編成為呢個抗疫歌啦，咁喺網上都好興啦。咁今晚咧就會請嚟呢一首經典兒歌嘅作詞人阿偉賢，同埋咧一位90後兒歌創作嘅。广东话儿歌创作者啊，波波姐姐同大家倾下呢个香港广东话儿歌嘅发展， 呢啲好好睇、啊，即系新旧对碰、 啊。系啊，即系睇下大家即系近期啊，好着重呢个广东话啦。咁儿歌真系由小朋友开始发展嘛。 系啊， 咁啊，即系睇下究竟点样去发展，睇下会唔会对未来嘅发展又有啲启示啦。 睇下迟啲会唔会再变埋24隻恐龙去野餐啊？ 可能有咁种啊， 系可能有机会啊吓。 好，咁啊，跟住去到夜晚，今晚9:30晚啊，有31看世界。 系 今晚就带大家去咧，寻找东德的回忆啊。 哦，东德嗰啲回忆咧都几特别噶，因为咧嗱，如果大家有到访过德国嘅时候咧，嗱，以前咧就分东西德啦。 系 其实咧，即系经过柏林围墙之后咧，其实西德同东德都睇到两。边咧？虽然同一个文化同埋背景，但系佢哋所嘅生活嘅节奏都几不一样噶、 哦。系啊，都几特别，我都有去过。即系嗰边两边啲人，即系佢而家合而为一啦，德国。 系啊系啊， 嗰啲人嘅生活好似有少少唔同嘅。你 隱隱約約你會瞓到。嗱，今晚呢個節目咧就揾咗五位唔同年紀、背景亦好唔同嘅五個前東德人，即係而家佢哋係德國人啦。咁佢哋原來咧，即係雖然個背景又唔同，雖然咧呢個東西德合一咧已經有成三十年嘅啦，但係佢哋呢五個人咧竟然對呢個東德，即係呢個極權嘅國度啊，都有充滿懷念之情。 哦， 究竟佢哋係啦，懷念啲乜嘢咧？有啲乜嘢值得好懷念咧？甚至乎呢個懷念之情影響到你今時今日嘅生活啊！今晚呢個三十一看世界就同大家睇一睇啦。 係啊，我哋可能真係淨係諗住咧，誒，東德嘅人話解放咁係咪開心咧？咁都要聽下其他聲音先得噶嚇。 冇錯啦。 咁大家要留意住啦。今日夜晚啊，港台電視三十一都有好多好節目嘅，由然後之戰開始，日常八點半去到三十一看世界咧，都有尋找東德的回憶噶嚇。 冇錯， 又可以聽住心機，聽住耳台，又可以睇住港台電視三十。 咁正啊吓，咁啊节目咁丰富，通常都系嗰句啊吓，你点可以错过咧？咁样， 唔该晒阿陈， 唔该晒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发表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当中提到解放军驻港部队去年八月轮换的时候，可能同时有武警部队经海陆空由深圳来港，但未见有部队从香港撤走。而在当局公布轮换的公告当中，并没有提及部队轮换之后驻军员额和装备数量同轮换前一致，而在连续多个月的示威当中，解放军和武警都公开展示防暴、反恐同防灾训练情况。报告又指，中国当局利用俗称五毛的网军，透过社交媒体散播支持北京的论点，试图影响舆论。又指 Facebook 同 Twitter 去年八月删除部分同中国有关的账户，涉嫌发放香港示威的假消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认为，香港是否有三权分立的争论有些无谓，重点不应该聚焦在分立，而是制衡的功能。而香港自回归以来，三权是做到互相制衡的功能。汤家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香港并非政治主体，权力来自中央，从宪制安排来看，确实没有三权分立这回事。但如果三权分立作为政治概念，而当中精神是互相制衡的话，香港内部治权确实有某程度的权力分隔和互相制衡，但不可延伸至国家层面。汤家骅又说，相信现在是敏感时刻，独立思想在香港酝酿，若果将香港和完全独立的政体作比较，随便去讲三权分立，中央可能认为不太恰当。他又认为教育局不应该在教科书上将三权分立的课题剔除，正正是社会认知不深，因此要多作教育，以免学生轻易听信一些人的讲法，认为香港是主权地方，因此应有三权分立。这些思想如果不及早矫正是有问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柏林和德国外长马斯会谈，马斯强调对港区国安法影响的关注仍然未获得解释，马斯表明期望一国两制原则可以完全落实。王毅强调，任何地方都有国家安全的法律，而任何实行自治的地方维护国家安全亦都属于中央事权，反问香港例外的原因。另外，王毅指出，中德两国要共同维护国际团结抗疫，重振世界经济，让疫苗成为普惠可及的全球公共产品。王毅重新反对制造新冷战。在德国柏林的外交部外，有示威者抗议不满王毅到访。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延长部分中国免期到年底，而并非一般的一年。公告说，涉及的货品总值大约3000亿美元，包括智能手表、蓝牙装置、口罩、呼吸机等医疗产品、直立式钢琴、不锈钢表壳等。路透社报道，美国当局一般延长关税豁免期一年，但今次只有四个月，可能是华府有意迫使中方履行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

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咧，九点三十九分啊！我的享乐时代直播室入面咧，除咗有阿 O 啦，仲有小白。 系啊，早晨啊 ，O 咁啊，电话入边咧又话朱亚婷 Heidi 喺度 ，Heidi 你好啊！ 早晨啊，咁我就要送上啲享乐 power。 梗系啦，你系享乐女王嚟噶， 你啊，交俾你。 好啦，嗱，咁今日咧，我哋睇翻旧历咧，就系、是、呢、這个已经系呢个农历嘅七月十五啦。 系啊，系啊，系啊， 安心晒。系啦，我就系啦，安心晒嗬。不过其实整个七月都要小心啲嘅，即系跑步唔该唔好咁夜跑啊，小白记住吓。 知道。 但系头先我就谂咧，咦，唔系啦，倒数八月十五中秋啦、嗯。其实今个中秋真系过得系特别迟啦，因为就系整咗个闰月啦、嗯，所以喺咧成十月几先中秋。不过都唔会影响到我哋咧，已经开始咧谂紧食咩月饼呢个心情嘅。 系，咁啊好多唔同嘅品牌咧都开始啊推出佢哋嗰啲月饼广告啦，就提你咧啊闰月两团圆。咁啊， 系啊，即系今年咧，我自己都系喺度做下 research 啦，睇下唔同嘅，譬如一啲大嘅酒店品牌啦，又或者系一啲礼品啊、西饼嘅品牌，究竟啲乜嘢比较吸引，同埋会令到我哋可能女士们啊不识手嘅，又或者男士们觉得系好正嘅，我都介绍几间啦，我都觉得系几特别嘅。 好啊， 一间咧就系咧啲女士们好中意食佢嗰啲 cream cake 嘅一层层好薄嘅蛋。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边间啦， 系真系好 lady 嘅吓。 系 咁其实佢哋平时咧每一年嘅月饼啲包装咧都唔单止系食个馅噶，个包装都可以外卖嚟摆屋企啊，做一个即系装饰噶嘛。今年都唔例外啦。其实佢哋今年嘅包装咧拎起咧有条嘅好似金色嘅链咧，都一样可以变成咗做一个灯笼咧，摆喺屋企又会着灯噶。因为佢哋今年咧。就同一個即係電影啊，即將會上映嘅電影咧，叫 Over the Moon 咧，就有個合作咯。變咗就好似一個奔月嘅禮盒，咁佢個正方形嘅粉藍色禮盒咧，兩邊咧就好似有個走馬燈嘅感覺，係一幅好靚嘅圖畫嘅。咁、哎、啊，著燈啦，可以擺屋企啊，或者俾小朋友攞出去做埋呢一個燈籠玩啊。 咁、哎、 主打咧，佢、嘅主打都係六件嘅月餅，兩款嘅口味。嗱、好多時咧，即係傳統嘅人會問我哋，點解而家月餅嘅潮流變曬奶黃嘅嚇、 啊？ 我哋啲香港白蓮蓉啊，去曬邊咧？但係真係嘅，而家好多主流嘅都係走咗去做呢個奶黃月餅。咁佢哋都系啦，有奶黄啦，同埋咧有呢个朱古力月饼嘅。 朱古力月饼啊， 系啊，呢啲都系一啲，所以咧你见到个月饼睇落去咧都系深啡色噶。 但系啊，好似好流咁样啊，朱古力月饼。 同埋嗰个月饼咧，系咪都系一层一层噶？ 系咯， 啊，咁又唔系啦，都系正常嘅。 哦，正常嘅， 正常抽紧嘅，系啦。咁呢个就睇下你可以留意一下咯，即系好多时我哋话如果送礼，人哋收到第一下，哇咗个盒先啦，咁啊内容系咪你最想食就自己去研究啦。 嗯， 好啦，另外我哋都去翻啦，每一年啊，哇都觉得买到一定要摆上网晒一晒嘅尖沙咀嗰间酒店嘅奶黄月饼啦，好冇？ 系，今年仲有冇做月饼咧？唔知佢应该有啊，系咪啊？ 当然有啦，因为呢个传统基本上佢哋都其实奶黄亦都系由佢哋酒店首创噶嘛，系咪？ 系 咁今年咧，佢哋都限量推2020盒啊，即系配合个月份啦。咁但系好得意啦，嗱，以往佢哋嘅奶黄月饼，我记得一开好似有八粒噶，四上下两层啦，圆形嘅。但系今年咧，佢哋会加入心形、哦， 有啲睇头、哦。如果有埋星星嘅形状就好啦，啊，我最中意。 有心形同埋圆形啊吓，咁都即系有一个特别啦。咁同埋咧，都系会每卖出一盒咧，会捐某一个嘅款项咧，就去俾咗一啲慈善嘅用途嘅。咁啊有一个卖点啦吓。不过都一样系啦，订唔订到，睇下你自己有冇你嘅人物网络或者你嘅 power 啦吓。 或者睇下自己运气咯。 好啦，另外一个咧，我都觉得几特别嘅。哇，呢个就重口味啲，我真系唔知道你哋会点睇啦。 榴莲月饼系咪？ 唔系啊， 我唔系榴莲啊，正常 嘅。呢个咧系 全球首创嘅鱼子酱月饼啊！ 鱼子酱啊， 呢个又好似争啲，因为成日大家都觉得食月饼就甜啲，除咗传统嗰啲五仁月饼，再咸咸地咁样啦。但系鱼子酱系好矜贵啊，系好创新啊，但系夹唔夹咧？究竟吓？ 系啦，所以我都即系讲下你哋睇下点样啦。我都未食过，但系我睇完都觉得可以试下咯。但系唔会系我唯一一盒月饼咯。咁佢就系基本上系一个鱼子酱嘅会咧去做出嚟嘅。咁佢有鱼子酱。有冬季的黑松露和桃露的薯蓉造成，但是它外面呢，刚才说的那些是馅，但它的外面呢是用冰皮去包住的、所以究竟是怎样呢？原来这些冰皮里面就是都挺咸的这种鱼子酱加上黑松露这样、 造价不知道会不会都相当矜贵呢？这样 都过千元一盒的了，接近千元的了，那看你会不会选这个奢华的选择了、 对咯，咁啊，色随转变啦，吓。 系。 另外一盒咧都系非传统，但系咧你问我睇完咁多样咧，我今日最想试嘅系唔知小白都啱唔啱啦？系和果子风味嘅和果子风味嘅。 啱啊啱啊，我想试呢个啊。 嗱，呢间就系尖东嘅一间酒店嘅，因为我睇咧真系啱晒我口味。其实咧佢外边咧个外层就系脆脆地咧，好浓烈嘅绿茶香味嘅，个饼身系绿茶香味啦。入面呢就是红豆蓉啊，仲要包埋啲咧柚子嘅白肉啊！ 哎呀，這个我真系想试、啊，因为本身绿茶配红豆咧，喺日本嚟讲都已经系非常一绝嚟噶啦。咁、有啲朋友可能会担心，喂，红豆咧可能太甜、啊，咁啊调教喺啲味道上嚟嘅时候，如果加埋柚子嗰种爽嘅话咧，我觉得呢个真系值得试、 啊。系啊，仲要个价钱一啲都唔贵啊！呢一个咧系尖东嘅酒店咧，400元又找呢、這个我都系睇完咧，我系 wish list 嘅 number one， 即系除咗平时嘅奶黄店都要买两盒之外。 系、个 wish list 系希望身边另一半买俾你食啦， 几特别喎呢个。 定还是自己都会啊揸架车落去买翻一两盒送埋俾朋友咧、 哦？我自己都会噶，因为即系病咧，其实我自己都会食噶。系啊，嗱介绍多嗱，本身谂住彭仔喺度咧，就介绍一个咧佢中意嘅。时装品牌，但又有朱古力嗰盒，咁佢今日唔喺度，我就唔讲俾佢听住啦。我介绍多一款啦、 啊， 但系咧，哇，呢、這个真系咧，又系睇个样咧，你会女士们好想买。佢就用咗咧一啲，你记唔记得嗱？女士们咧，如果你去英式去买帽咧，会有一个好靓嘅帽盒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嗱，佢就用咗咧英式嗰種帽盒嗰個嘅設計，即係咧好似個半圓形，就係有個手環嘅，好靚，上面就係有一啲嘅英式嘅花嘅圖案啦，直情係尊貴嘅月餅禮盒啊嚇。咁入邊咧都係啦，就除咗奶黃月餅之外咧，佢仲有一套咧好精緻嘅茶具啊。即是说一个大约冲三四杯细杯装，即是功夫茶 size 的茶壶底啦、加埋一个杯咯。咁、就即是你觉得个卖相都非常之啱嘅啦。 茶有冇送埋呀佢？ 嗱，咁佢基本上咧就有送埋个茶饼嘅， 系哦， 有少少嘅花茶嘅茶叶嘅。 系， 如果讲卖相咧，又系女士收到起码赢咗个 like 同埋哇咁样先啦。 啱啊，這个咧我都想试啊，因为咧食月饼其实好多时真系好滞啊。如果佢有埋佢哋自己即系成个套餐嘅一个茶具嘅话咧，咁啊一定系同个月饼影相上嚟又靓啦，系咪？又唔使食得咁滞啦。 咁啊啲。月餅商都要諗諗計仔啊，促銷下自己啲月餅啊！理論上今年啲月餅啲銷情都冇以往咁暢旺啊，因為都可能少咗遊客啦，咁啊亦都少咗啲公司客。喂，半年都冇做過生意，仲送盒月餅俾你係嘛？ 做多啲嘅網上推廣，因為以往嗱，譬如啲酒家或者酒店啲茶客嚟到，嘿，我哋有月餅啊，順便睇下，咁你都會可以 sell 到啊嘛。咁、今年就真係可能靠多啲網上嘅途徑，咁等啲人知道佢點樣去買咯。咁啊，講到一個就是我去年都有吃的，在銅鑼灣一間都專是吃這個鮑魚出名的那個酒樓出的啦， 米 芝蓮酒樓出的啦，那個我很喜歡的，因為它是我是很喜歡吃紅豆餡的嘛，它是紅豆但是配上了呢是用很漂亮的果皮的香，咁又嚟到成件事咧，係即係我自己就好啱口味啦。紅豆配成呢一個果皮，再送埋有一個嘅靚嘅陳年寶璃喺入邊咯。 係咁啊，陳年嘅果皮啊嚇咁樣，陳皮啦，或者陳皮紅豆月咁樣，我都 都想试下吓，咁啊，各色其色啦。咁啊，头先 Heidi 都讲咗好多唔同嘅款式嘅月饼啦。咁啊，唔知边一盒月饼咧先啱大家心水咧？ 好多都已经啱我啦。 系啊， 系 啊, 啊，我已经写定咗个 list 啦、啊，一路跟住 Heidi。 希望咧啊，中秋嘅时间疫情咧开始再放缓一啲啦，咁啊再冇事一啲啦，咁大家可以多啲人可以聚下头咧，咁就好啦。咁啊，多谢晒 Heidi 今日喺屋企人月两团圆， 梗系要啦，好 安全嘅，好。 嗯。都话疫情之后再聚，疫情之后再聚，咁希望疫情快啲退去，跟住我哋真系可以再聚。作品叫做《再聚》，唱嘅系林义文同埋一班男声合唱。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打咗电话俾我哋嘅陈太。陈 太 啊 ，Hello， 陈太你好啊。 Hello， 早晨。 系啊， 陈太， 我 哋个 早 晨。 系啊， 你好你好。咁啊，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喺大气电波讲下佢先。 咁咧就我女啦，Elder Chan， 咁佢咧听日就生日嘅。 哦，生日快乐！ 多谢先啦。咁我就预祝佢咧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工作顺顺利利啦。咁咧我就会点一首歌咧，就系陈慧琳嘅有福气嘅。咁点解点呢首歌咧？因为我记得佢小学毕业嘅时候咧，毕业礼咧，佢就话俾我听，妈咪我点首歌俾你听啊。原来就系呢一首有福气。咁我听完之后咧，就觉得有啲 touching 啦，咁好感动啊。咁到今时今日啦，我女儿而家出嚟做咗嘢啦。咁佢咧就好照顾屋企嘅，好孝顺父母嘅。咁我觉得我都系我嘅福气。有呢一个女， 哇，好感动到我啦，已经。你头先嗰番说话完整整咁样感动到我啦，因为嗰个系一个历练同埋一个过程啊。由阿女小学毕业到依家啊出嚟做嘢啦，咁常言道咧就系养儿100岁啊，长忧99啦，咁样。咁其实虽然依家出咗嚟做嘢，但系都会时时啊都担心嘅，唔系担心佢唔俾家用啊，系担心佢啊食唔食得饱啊，穿唔穿得暖啊，系咪都有呢一下咧，陈太吓？ 少少啦，或者喺工作上嘅有啲咩困难啊，咁我哋就会倾下偈啊，咁即系开怀下佢咯。咁嗰阵时佢生日咧，佢会同我哋去玩嘅，但系今年就唔得啦。咁我谂下咩特别嘅方式可以同佢庆祝生日？ 有冇咧？ 不如点啊唱啦，我未试过嘛。我会俾佢听翻呢一段录音咯，希望佢开心咯。 所以你话晨光 morning call 几好啊？即系有阵时谂礼物谂到爆嘅时候咧，谂唔到点算咧，送咩好咧？啊，打电话上嚟，电脑送我点唱？有几多人点过啊？ 是啊，咁啊可以试下呢啲啊，你以为怀旧，其实对于好多人嚟讲系好新颖同埋好新鲜嘅一件事嚟嘅，可能系。 系啊，未做过啊嘛，因为以前我翻工就好少有时间咯，因为而家就因为公司 close 咗啦，咁就冇唔使翻工喺屋企咧，咁可以听到呢个节目，可以用呢个机会咧去祝我女生日咯。 系咁啊，开心啊吓，咁啊期待疫情之后就再出去玩啦。咁应该原先今年咧，其实阿女都 plan 咗同你去下旅行啊，成嘅有讲过话。 原本好想去澳洲咯，探佢家姐咯，但因为而家有疫情，所以要迟啲先啦。 哦，系探你家姐定系探阿女个家姐？ 探大女。 我探大女，哇！ 系啊，真系你都系游浮 feel 噶咯，咁样探下大女，顺便系过去飞下，系咪啊？嗯，你讲。 哦，有咗呢个细女咁照顾屋企咧，咁我都多咗好多玩嘅机会嘅。 哦，哇！咁呢样嘢真系要锡到个细女窿喎。佢令到你突然之间觉得，哇！我人生啊，真系有翻晒自由啦，系嘛？ 系咪啊？ 咁啊，都几开心嘅，所以我觉得都有好有福气咯。 哎呀，完全咁啊，得到你嗰份快乐啊！我自己喺度。 大女喺澳洲边个位啊？我想问，悉尼。 而家好疫情严重啊 ，Melbourne 啊。 哦，日本系呢排又差翻少少啦。咁啊，估计都因为冬季啊，佢哋咁样冬季尾水，可能啲呼吸道问题咁样啊。咁希望疫情快啲控制到咯，系啊。 希望大家都有好嘅日子过啦。 好，咁啊，呢三个字就送俾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同埋陈太你同埋你两个乖女啦。有福气啊，陈慧琳嘅作品，多谢你嘅电话。 拜拜，陈太， 拜 拜， 多谢你哋。 没有花都让我拥抱，拖着落日自己去起舞。如没星梦，听我倾吐，买亦买到幸福返家铺。或我只需独个洗澡，挂念你或会洗去全无，然后着上毛巾外套，疲倦让我睡了再祷告。心不死，怀念你一次便老化了天气，港湾不禁也白雪纷飞。不要去羡慕，不要去妒忌，真的不想得到这福气。美丽过的结局，美丽再回味，旧相片曾一起。